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听紧啊两个嘅频道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嘅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豪小白，喺朝头早星期五嘅时间啦，继续咧喺早上嘅时段六点零九分陪住你。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9月18号啦，咁啊星期五嚟嘅，咁啊农历啊八月初二啦，系咪先？出边系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1%嘅，咁空气方面咧都唔错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一至到二，都系低水平嚟嘅。不过今日咧都系天气都系麻麻地噶啦，咁啊间中都系有几阵狂风骤雨，咁啊稍后啊吓。稍后咧雨势有时更加会颇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准备定你嘅雨具咧，咁样就叫做安全啲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总系要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啊！呢啲嘅经历咧，可能系好嘅，不过。可能都会令到我哋受伤，甚至乎令到我哋留低一道又一道嘅疤痕，即系一啲唔开心嘅经历。无论系身体外边嘅疤痕，定还是心灵上嘅疤痕。不过正面咁谂，你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嘅疤痕呢？搵嘢遮住，由得佢当唔知，定还是你有你自己更加好嘅选择呢？不过。我就认为留低一条疤痕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为什么呢？是不是有型呢？不是只是有型的。如果只是讲心灵上的疤痕都看不到是不是有型啦，是不是？因为等我们再次恢复过来，再次得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回想起这一道的疤痕的种种的经历，种种的选择，然后个结果。可能我哋就会觉得啊，以前我哋做事情嘅方式可能的而且确可以再成熟啲。以前我哋处理呢件嘅事情嘅时候，如果点点点点点啊，嗰个嘅未来又可以不一样。一道小小嘅疤痕，佢唔会成为我哋一种难以咧就系永远都不愉快嘅一道疤痕。相反，佢即系我哋一个嘅经历，放眼前边。回顾翻我哋嘅一个又一个嘅小伤口嘅时候，我哋都会一笑自知，咁样嘅人生咧，先至可以更加正面。 早抑压痛变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但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准，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 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想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败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早上的时间都同听众再看看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嘅。展望下周末期间咧，间中有大雨以及狂风雷暴，咁下周初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各位听众早晨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可以介绍一种素材给大家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呢？啊，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呢好似我仔仔咁咯，暂时啊未中意食，不过相信佢将来会中意嘅。系咩嚟嘅咧？豆腐。豆腐咧系一款做法咧好变化得好犀利嘅健康嘅食材啊，而且咧咁啊种类亦都非常之多，可以根据住菜式嘅需要咧选择，譬如软啊、硬啊唔同品种嘅豆腐，所以一直咧都深受好多嘅譬如素食人士喜爱。近年更加出现一款就叫做百叶豆腐啊，有冇留意到呢？人中唔中意食呢？百叶豆腐最好嘅就咩啊？打边炉啦，麻辣火锅嗰阵时，索晒喺入边嗰啲汤啊，一咬咬落去咧又好食啦。百叶豆腐因为佢软绵绵加上有弹牙咁啊，都几多人中意啊。咁但系其实百叶豆腐咧，唔可以算得上系啲咩豆腐，而且仲有好多人危机喺入边噶。百叶豆腐除了刚才讲过的打边炉之外，对于譬如台式小食的留意的话，都会见到就是很多用百叶豆腐泡制的一些叫做卤水啊，火锅啊，还有盐酥的这些的小吃的。今天它的口感啊好吃啦，但是它油量啊或者它的油脂含量呢非常之高的。咁啊，熱量咧更加係一般豆腐嘅3倍。如果再經過咧就係油炸嘅話啦， 咁啊，然后再摄取嘅话，好容易咧就会堕入去一个自肥嘅陷阱。因为两款嘅豆腐咧，譬如硬豆腐、软豆腐呢两款嘅豆腐咧，咁啊会喺制造嘅过程入边加入凝结剂嘅份量同埋压缩嘅程度啦。水分越多，豆腐就会越软。豆腐咧就系蛋白质、钙质嘅来源之一，热量亦都较低，咁所以咧男女老少咧都系啱食嘅。最成日咧就系应该食嘅咧就系譬如呢两种豆腐啦，硬同埋软嘅豆腐。街头小食的臭豆腐经过油炸以及腌制，它独特的味道和那种酥脆都很多人喜欢的，但经过油炸之后脂肪含量肯定会上升的，热量随时去到一碗饭的。臭豆腐呢其实我都很多年没吃了，以前小时候会在一些街边档直接推那些小贩都会买臭豆腐的，咁但系自从即系小贩喺香港消失咗之后咧，我都冇特别再喺啲铺头嗰度咧再嗌臭豆腐啦吓。不过最重要嘅咧就系拣啱自己嘅豆腐，同埋知道嗰个豆腐咧系真系豆制品啦吓。嗱，玉子豆腐顾名思义咧，其实就有鸡蛋嘅成分嘅，其实咧系没有呢一个嘅大豆嘅成分。百叶豆腐咧就成日用喺嗰啲譬如卤水啊、火锅等等。咁啊，中唔中意食咧？咁啊系一件事。食得健康又是另外一件事嚟噶，所以要记住食得健康更加重要。食得健康，你个人咧先可以长食长有嘛，系咪？好快食到个身体咧挨唔住嘅时候，你就要开始戒口噶啦。一首歌曲嘅 Jenny， 李杏儿嘅《幸福门》。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我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却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才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生疏，谁令我尽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 这边28度，相对湿度89%。一首歌曲《幸福门》。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星期六日咧，帮大家睇咗个天气噶啦，咁啊会狂风雷暴啦，系咪先？咁啊，如果要去户外行山嗰啲咧，咁啊都同大家讲啊，放弃啦，唔好去啦。如果唔系咧，又搞到自己湿晒。遇到危險啊，更加麻煩添。咁但原來喺九龍區咧，都有一啲叫做大型嘅叫做室內賽車場喎。室內特登揾嚟俾大家介紹一下啦。咁啊，入邊咧都有除咗即係賽車嘅賽道之外啦，仲有好多款嘅遊戲啊、街機啊，都幾適合咧大家喺星期六日啊，如果譬如落雨天嘅時候咧，更加可以去嗰度試一試腳添。嗱，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咧，就系呢啲叫做譬如小型嘅赛车嘅，不过咧就好少玩啦。咁啊，自从自己考咗车牌之后，就成日觉得嘅驾驶都系小心啲啦，系咪？呢一个嘅叫做小型嘅赛车场啦，都有5000尺嘅，咁啊入边咧有10几架咧就系电动嘅车，咁啊亦都咧有分咗咧。唔同嘅尺寸嘅，咁啊，譬如系你超过140cm 以上嘅人，就要驾驶可能大少少嗰一架咁样。咁啊，入边咧都有啲安全嘅，譬如要戴头盔啊，亦都咧就系要做好安全嘅设施，绑安全带先就可以俾你玩嘅。咁啊，场地亦都有呢个头盔已经可以供应噶啦吓。咁啊，如果你想漂移嘅，咁啊喺呢个室内场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玩翻旧本啦。咁啊，轻轻松松，咁啊又可以漂翻转。咁啊，而且咧。咁啊，人多唔多咧？我自己就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冇去过嘅。不过咧，就咁睇翻嗰啲嘅资料咧，我都会觉得咧有少少想去嘅。原因系因为唔使风吹雨打啦。第二就系、是、我都好多年啊冇玩过呢一类型嘅车，咁啊连碰碰车咧都已经少玩咗好多啦。即系香港又唔系好多地方有碰碰车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呢一类型嘅车咧，对于我哋呢啲男士嚟讲咧。可能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令到我哋觉得玩起上嚟嘅时候咧又刺激咁样。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时候，不妨可以上网找一找譬如5000尺赛车场咁样，佢时速可以去到15公里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一路赛车，一路侧边人打鼓，咚咚咚咚咚，感觉会系爽，不过会系似玩紧龙舟。5:30之前 ，Rubber Band。 他从此腾越了，一个撑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孝义。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汤。绝绝情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身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出边28度，相对湿度90%。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白元浩、小白坐咗喺度，陪住你哋喺星期五嘅早上啊吓，咁啊继续咧就系过埋今天，咁就可以咧好地休息一下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啊，咁啊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工作。有时候觉得早啲做完，咁啊可以早啲休息咯。咁啊，所以咧我喺叫做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尽量俾自己系完全咧系非常之投入嘅。咁啊，尽量咧好专注咁样去到处理晒自己嘅事情。咁啊，越早做完，咁啊可以留翻多啲时间俾自己咧，就可以轻松一下咁样。咁啊，人生啊，对我嚟讲咧，就叫做又尽咗责任，又可以得到时间咧，充分去到休息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如果你本身系住喺屯门区嘅。咁但系亦都需要咧去到机场嗰边翻工嘅话咧，会咁呢个对你嚟讲咧，肯定系一个唔错嘅消息。可能你而家翻工嘅时候需要都几转折啊，先至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机场附近一带啦，去到咧就系喺你嘅工作嗰度咧就努力嘅。咁但系啊，连接住屯门至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嘅叫做屯赤连接路。北段，咁啊预计咧最快今年咧，哦，今年年底就会通车啦。到咗嗰阵时啊，往来新界西北啦、新界北以及咧就北大屿山之间嘅车辆啊，无需再经青屿干线以及咧就北大屿山公路，咁啊将会咧就更加快捷咧就可以去到啦。啊，政府咧早前都表示过啊，咁啊随住新嘅隧道通车啦。新路将会咧就系免收呢一个嘅免收费道路嚟噶，即系唔使俾钱啦。今日届时啊，青屿干线亦都会变成免费哦，入大屿山唔使俾钱啦。市民咧就话到啦啊，市民去机场咁啊，同埋去利用呢个港珠澳大桥啊，譬如去澳门咁样，咁啊车费可以咧就嚟得更加平啊，咁就好啦。去機場兜翻轉咁樣都唔需要咧，就係、特登另外再額外俾多30蚊咁樣。啊，日後市民若果從呢個屯門區出發啊，咁啊使用呢一個叫做屯赤隧道公路，平均車程可以減省30%至40%，巴士嘅車資亦都會降低13%至45.8%不等噶。咁至於離島區方面啊，有區議員咧就引述運輸署就話到，巴士服務以及車資咧可能有調整，或者有望咧係減價噶。咁啊，當然啦，有望係一件事，做到咧係另外一件事。咁啊，留意住佢哋嘅公佈啦嚇。而家屯門區總共有9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往返東涌、機場或者香港口岸，隨住咧就係屯赤隧道公路通車，咁啊到期時啊途經青嶼幹線以及北大嶼山公路嘅機場巴士線咧，嗱往返東涌以及咧就係機場後勤區 A、N、A、E。 同埋 N 线巴士咧就将会改经北面嘅连接路。咁啊，预计啊，咁啊路线调整之后咧，咁啊亦都最紧要系悭时间同埋悭到钱啦，系咪？咁有區議員就表示啦，現時前往機場嘅巴士路線只能夠咧就經青嶼幹線。萬一該路段發生交通意外，就話造成嚴重擠塞，就記得好多年之前啦，我都唔記得幾多年之前啦。水浸，跟住又去唔到啦，係咪？都幾瀨氣啊！嗰陣時嘅情況啊嚇。咁今次都講翻啦，萬一就該路段咧發生交通意外，造成嚴重擠塞嘅時候，咁希望咧就係屯赤連接路啊。北段咧就可以盡快通車，到期時就可以起到一個重要嘅分流作用。佢哋更加話到啊，多條路線嘅車資咧雖然下降，咁但係仍然有進一步下調嘅空間。咁啊，因為行車嘅車程大幅縮短咗啊，咁希望大家咧都會諗翻啦啊！而家就第一條橋啊唔使收錢啦，第二咁啊就係車程亦都縮短咗，咁啊變相咧嗰個燃料嘅消耗咧亦都係會降低嘅。咁系咪真系可以叫做降低车资咧？咁如果降低到就最好啦，因为市民嘅辛苦嗰、那个嘅工生活咧系艰难噶吓。我都话到啦，当屯赤连接路北段通车之后，咁啊担心咧就北大屿山公路嘅使用量咧就会提升，咁啊出现咧就饱和嘅情况。咁我相信到期时咧，或者而家都要开始噶啦，政府要。做翻即系揾翻啲统计数据啊，估算一下啊，到底嗰、那个公路可以承担嗰个嘅载客量，嗰、那个嘅车嘅流量啊，各方面啊，点样去到调配，点样可以咧就是、安排得最适宜，咁啊令到佢一通车嘅时候咧，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比较上更加理想，咁啊市民咧用起上嚟嘅时候咧，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啱用，咁啊最好啦。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独舌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 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姜涛的孤独病一首歌。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在28度，相对湿度 90%， 即场 QL，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即场后花园。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有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咁后花园入面咧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喺度啊，安安。 早晨，好香啊，今日。 系啊，我都好奇怪，你见唔见到头先讲嘢嘅时候，把声得戳下戳下，系因为咧香到有种哦，好特别喎、啊、呢种香味，佢系咩花嚟噶呢个？ 系啊，因为成日问我咧，就话诶呢啲花有冇香味啊？唔知小白点解咧好中意香味？ 系啊，因为咧， 我又唔觉你搽香水嘅。 因为咧有香味嘅，唔系你听我讲先，有香味嗰啲花咧，我觉得抵啲啊！即系除咗有观赏价值之外咧，你仲可以令到你嗰个室内个空间香埋啊嘛。同埋我由细到大咧读书嘅时候，都系觉得花系除咗靓之外，仲要有香嘅、哦。 是啊，大家都有，花是有花味的，都会有些味道的，未必是我们人是会这么强烈地感觉到。今天介绍这个丁香呢，就是大家呢、哦、就是哇，直情你如果你买完之后呢，你可能在那些口味去到人家的家，如果那个人家有买这个都会闻到，因为它是强劲的味来的。 是 啦， 强劲的味。 是啦，重口味的人如我呢就一定是很喜欢。 它是会不会拿它做香水的？ 绝对会啦，是一个很名贵的香料同埋药材。即古代嘅时候咧，丁香咧就系我嚟做呢个香料，即系我哋未必系会变成而家香水咁样啦，就系一种香料嘅一种咯。吓、嗯，就系、是、都系令到个人香。嗱、嗯，咁呢个丁香花咧，要形容俾大家听下啦。咁其实咧，简单啲讲，我谂一点形容，就系、是、似一个粟米咁样咯，得唔得？ 粟米、啊， 其实佢由好多好多细花去组成嘅。咁咧就变成咧系变成一个。类似一个柱形嘅吓，咁但系呢个系啦，咁嗱大家当你揸住一支粟米啦，用一支棍嚟，即系烧粟米嗰啲烧粟米啦，咁咧啲花就好似系粟米粒咁样，咁大家会容易啲知道啦。咁丁香花咧有两只颜色，一个紫色，一个系白色。其实咧好多听众都应该系唔会陌生嘅，因为花墟都应该会有嘅。 哦，花墟有，但系价钱得唔得啊？会唔会好贵啊？ 又唔会话非常之贵嘅，中价一定唔系平嘢咯。 哎哟，嗱唔系平嘢唔紧要，佢襟挤就得啦。如果佢挤好耐嘅，我都 buy 嘅。 哦，佢咧其实咧两种嘅，咁本身咧佢就应该系盆栽啦，或者一个可以树咁高嘅。 嗯， 就系如果有阵时去啲公园咧，喺香港会比较少啲啦，可能会喺外国啊或者印尼啊，因为佢主要咧原产于咧系坦桑尼亚、印尼啊、马来西亚嘅地方嘅。咁我哋国内嘅广东、广西都会有栽培嘅。 嗯， 咁佢咧其实系可以，如果喺地种嘅话咧，就种到好似人咁高过人咁样。 哇，咁犀利噶！ 系啦，咁如果你谂下成棵树顶咧，如果生满晒好多好多支好似粟米咁样嘅丁香，咁咧就好香嘅，嗰、那个环境好香啊！当然你要出花先至香啦，如果你花系未成长就唔会啦。咁另外咧就可以系盆栽都会有嘅，咁、你可以装细啲啦。另外切花都有嘅、就即系话我嚟做呢、這个花束咯，即系我嚟摘花啊送俾人啊嗰啲咯。 切花寿命啊短啲啦。 系啦，就系嗰几日咯，两三日咯， 嘥晒。 咁如果种嘅话咧，就会系两三个月咯，开花期嘅话。咁系啦，佢有分白色同埋紫色嘅。咁其实咧白色嘅丁香咧原本系紫色嘅，咁、白色嘅丁香咧就系、是、紫色嘅变种嚟嘅，就会有人想可以将变种变咗白色出嚟啦咁。咁白色嘅丁香嘅花期咧同就系四五月份，咁紫丁香咧就五六月份，咁其实中间个重叠月份咧就应该会两种颜色都会见到啦。 佢有冇话每一次咧，譬如白色嘅，咁佢四五月份啦咁样，咁佢开嘅时候佢系会开足。 一個星期啊，定係其實佢成個月佢都會開花咁樣噶？ 其實花開花落咧，就應該會係以我養花嘅經驗咧，佢一定係唔會開咗一個月嘅。佢嗰啲花咧點都會謝啦，可能係三四日會謝，咁跟住會再生。咁其實嗰花期咧就唔係話嗰朵花啊喺個泥度就好堅挺咁樣兩個月都係咁燦爛啦，係唔會嘅。中間一定會變色啊，慢慢會啲花會軟啊，同埋會跌嘅。 同埋喺嗰個花，同埋喺個花期入邊咧，可能呢朵花謝咗，第二朵花又會再接力又開翻咁樣。 冇錯啦，咁所以有陣時候你都唔知道，尤其一盆嘢裏邊佢丁香呢啲咧係咁生得嚟都幾密下嘅咧，有陣時候你都唔一定會肯定呢個係咪就係琴日。那個、即可能如果同一時期有幾裝得好生得好茂密嘅話，咁同埋咧，其實而家嘅花期都唔係太重要，因為而家即係現代咧，我哋現代人我哋種花咧，其實個花期係完全係可以掌握喺自己手裏邊， 係嘅咩？ 係因為你嗰個環境啊，即係唔喺大自然嗰度生長啦。而家有陣時候可能你自己做一個空間俾佢，控制到嗰個温度同埋嗰個濕度同埋個光線，其實。即係類似温室咁樣，其實你係可以室內栽培，係冇劃分特別花期，可能全年都會有嘅。咁我哋以前成日講問睇啲資料，成日話個花期係幾時幾多月啊？咁但係其實都唔一定，呢個係講野生啊咁嗰啲 會。咁我都幾特別喎，即係嗱，佢又開嘅時候好香咁樣，咁但係佢如果佢冇花嘅時候咧，又可以純粹當一個係咪叫綠葉植物咁欣賞嘅咧？ 系嚟嘅，所有盆栽嚟嘅冇花嘅时候就照摆喺度啦。有阵时我系会唔咁高兴嘅，但系咧如果见到有啲绿叶咧都 OK， 就当系一个绿色嘅植物摆喺度咯。但系开咗花嘅时候就系好强烈嘅香味咯。咁其实可以系盆栽嚟嘅咯。咁佢系有呢个天国之花嘅味 道。哇！因为佢啲香气实在太香，好似喺天堂飘落嚟咁样啊。 系，唔系咁解，但系。但系咁天國之花，因為佢個香味好高貴嘅，咁你感覺到，哎，好似即係只能好似天上面先有咁濃郁、咁香嘅味道。 我以為淨係天上面跌咗啲朱古力落嚟添。 喂，嗱，咁如果係你講， 我想問一下嗱，如果呢一個丁香啦，我係真係諗住喺屋企，譬如我送俾人嘅，送俾我情人咁樣，咁我入邊有埋丁香咁啊，當然好香啦。咁但係有冇話襯咩花其實可以令到嗰個丁香嗰個嘅叫外觀咧更加突出嘅咧？ 如果你盆栽咧就襯唔到啲咩嘅啦，咁咧但系咧我咧都喺網上面咧最近都買咗一啲好得意嘅公係盆栽嘅公仔，咁就係適宜，即係有陣時有啲朋友咧種嗰啲多肉植物咧都會擺好多公仔落去嘅，咁嗰啲咧就可能會膠啊嗰啲啦，咁點解可以擺膠咧？因為多肉植物好少會拎出露台布曬，通常多肉植物擺室內啦，咁所以咧啲膠或者擺任何你中意屋企嘅細細嘅模型公仔，當然係手指咁大啦，都可以裝飾。个多肉植物，咁但系有啲系专登系放室外用嘅一啲嘅装饰嘅，咁通常都系啲硬嘅，类似系嗰啲灰土，嗰啲叫做水泥做嘅公仔，就变咗好似系花盆，好似系泥嗰啲花盆嗰啲咧，你唔系讲咩？系嗰啲质地做嘅公仔，咁我都有买，嗰啲就可以装饰落去嘅，咁因为其他植物咧就装饰唔到噶啦，咁但系或者小公仔 OK， 我买啲兔仔咧好得意嘅，好似揸住本书喺度睇书咁，咁变咗佢放咗喺盆栽嘅泥上面咧，佢再向上望咧，就好似佢望住啲丁香花喺度生长咁。我可以将呢个摆上网俾你。 好，喂，用 figure 同啲盆栽一齐装饰得唔得噶 ？figure 绝对好玩，系啊！但系睇你睇你拣边啲咯。我咧 高达机动战士、高达机械嗰啲。 呢啲我唔會揀嘅，我會揀一啲咧，我會揀一啲即係適合公園嘅泥，好似兔仔型嘅泥咧。其實你喺日本咧，你會見過有啲廟宇或者公園咧，係會咧有啲自己做一啲公仔嘅，好似係其中一個記得係個兔嘅廟啦。咁佢成個廟都係兔仔嚟嘅，咁變咗咧佢都喺度佢整個公園咧，就周圍都係地下啲兔。點解要用嗰啲物料咧？係因為可以日曬雨淋。咁即係佢擺出面同你盆栽一齊日曬雨淋，但係你話嗰啲膠嗰啲公仔或者鐵嗰啲，我就驚會生鏽。譬如今日咁樣天氣咁大雨，我露台嗰啲花，我嗰個公仔咧擺咗喺個泥個盆栽上面，都係唔會驚佢會淋濕啊、變色啊，唔會有事嘅。但如果你擺你嗰啲咧，就可能會毛毛公仔就唔得啦。咁你擺咗啲膠嘅，可能就會日子內 濕啊咁樣，霉咗啊。 系啦，咁样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哦，有机会我哋可以换一集咧，净系讲点样装饰啲盆栽，即系嗰啲讲啲装饰品。 可以啊，我已经装饰紧噶啦，而家 系咯，不如下个星期讲装饰品啦，唔使净系讲花嘅品种，讲装饰品都好、啊。 好，我考虑下。 好嘛，喂，咁啊，一于系咁啦，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好嘛，安。 好啦， 唔该，拜拜。 拜拜。 今天都不可多见面，唯有约你到几点钟上线，全宇宙停顿上要过几天，纸张中开软件，谁和谁打开书簿空虚未填好，做苦最扭好咪高峰角度，未够撑力都好，反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谁和谁分开坚忍，跟一再外等，间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发现，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明明容貌已跟着变色，若落泪亦要喝下它，电中多几格，再问你好吗？想到目前想起开心是几时，还是你我都竟已改变。昨日无用替孤单求医，然而今天自知，自觉很少见面。在每位一一都在面前，如若有着挂牵，不当做闲事，就隔空共你相见。明年同窗会不开于窗框里面，无法自现也亲身的去见，如再度团聚未算太惊险，什么都不概念。 普伦的歌曲叫做《视像见》，听听龙虎榜的推介精算先。进入神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一首歌之后，世界就会回复正常。佢都想啊。

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好好彩，可能就等待紧啲贵人出门嘅时候咧，就会开始落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咧今朝咧一出门口，第一个体感就系觉得，哇，都几大风、啊。因为咧之前就算你话阴天咧，都未试过话个风会大到咁样嘅。咁但系今朝早直情咧系见到咧啲树吹到好好紧要啦，咁样咁啊，即系有少少似系打风前夕嘅嗰一种嘅感觉嘅、 嗯。 即系有呢啲咁嘅感觉。咁所以咧，我第一个时间谂到嘅系乜嘢呢，系谂到啲家庭主妇同埋工人姐姐啫。 点啊点啊点啊！ 就系、是、咧，如果你呢个时候晾衫咧，除咗话惊揼湿之外咧，仲惊吹落街啊！ 系 系啊，因为咧上一次打风之前咧，即系当大家都预示到嗰个风球嚟嘅时候咧，第一时间系做防风措施啦。但系好多人咧系贴晒玻璃窗，但系啲衫咧系冇收或者系照晾咯。咁、我真系见到有人嗰啲衣物咧飞咗落街咧，系需要好狼狈咁去执翻嘅。 哦，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都令我谂起，今朝早如果咁大风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哇！呢、這个经验我都好耐冇试过啦，因为我搬咗去嗰啲村屋嘅地方咧，都搬咗好多年啦。我细个嘅时候咧有住过大厦嘅，嗰阵时啊真系有呢啲嘅经验啦。 哦，系吹咗落街啊，真系 吹落街啊！咁同埋细个嘅时候，即系嗰阵时好细个啦，我记得我去乜我谂我系读小学咁一二年。班三年二年班咁上下嗰啲咧，跟住見到打風啦，咁嗰陣時細個，哇！佢都打風好犀利喎，咁樣咁啊，成班即係唔係成班即係我同我兩個家姐咧，就打風細路仔有咩做啊？就係冇嘢做啊嘛，跟住點咧就攞嗰啲膠袋咧，就揾條線，即係阿媽聯衫嗰啲線咧，就綁住個膠袋，然後就因為有打風啊嘛，咁咪放個膠袋喺度玩呢、這個放風箏咯。 哇！係咁都俾你諗到， 跟住咧好笑喎，咁我自己即係我同我兩個家姐。在玩呢个放胶袋的风筝啦，咁啊玩得好开心啦，系咪？跟住附近咧好多小朋友咧， 跟住你哋一齐玩。 跟住咧，以前细个住美孚嘛， 即系多得你唔少。 跟住咧，系啦喺美孚嗰度咧就哇，见到做咩咁多人个顶度都有呢个胶袋，跟住。嗰排咧就即係嗰一兩年咧就變咗好似有一個少少係我哋嗰期嘅習慣，即係我哋嗰個我連住第五期嘛，跟住就變咗嗰一帶嘅小朋友就有一個習慣，就係、是、逢打風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見到有啲膠袋咧喺度掉下掉下捉下捉下，原來就啲細路仔咧喺度即係放呢個叫做膠袋風箏咁樣，因為又唔使佢自己吹氣嘛， 係 咪？咁啊細路仔最開心，咁同埋你啊攞住條繩咁啊捉下佢捉下佢，你又扮緊係放緊風箏喎，其實你唔喐佢都會飛噶啦嘛。惊佢飞走啫，系啦，咁啊都好开心嘅，咁啊以前细个都会谂好多啲古灵精怪嘢玩嘅，咁啊而家啲细路真系幸福好多啦， 系啊， 不过相对嚟讲咧，而家就少咗佢哋自己创意嘅， 系啊系啊，呢个系真嘅，呢个系真嘅， 即系就算我哋谂到啲好有创意嘅嘢，都系我哋俾佢，或者有啲好有创意嘅玩具，都系已经 design 提供晒啊嘛， 系啦，就好少咧就系佢哋由零变到有，又或者用屋企现有嘅嘢。做啲好古靈精怪嘅玩意咁樣，因為而家咧，即係就算我係阿爸咧，我有陣時都會驚青。譬如嗰啲屋企有啲紙盒咧，可能買完嘢有啲好大嘅紙盒咧，咁我仔就好中意匿入去玩嘅。咁有陣時係啊，有陣時見到嘅時候就冇乜所謂。不過見佢玩得耐，有陣時都會話佢一兩句就係唔好玩咁耐啦，啲紙盒爸爸未消毒啊咁樣。 係啊係啊，尤其是而家咧疫情都係啦，好多嘢都要注意啦，所以就可能遲啲先啦，先再俾多啲唔同嘅嘢佢哋自己身邊嘅手攞嚟做啦。 垃圾房见到个纸盒，我都跳咗落去啦！ 哇，而家唔好啦， 而家唔好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11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咦，做乜又系你嘅 ，Sammy？ 大家好，又系我。 系咯， 早晨啦、 啊，早晨啊 ，Sammy。 人哋挂住 Didi 噶嘛。 哎呀呀，下个礼拜再听佢啦。 好啦， 今日听 唯有系咁啦。 咁咧喺九龙嗰度咧，秀茂坪道啊有道路工程嘅，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就封闭啦。咁另外土瓜湾都系有道路工程，咁而家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天光道右转去合一道嘅。咁啊，长度超过7米嘅车咧就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半龙道啦。咁啊，最紧要记得经过就留意翻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咧都 OK， 各条隧道都系正常嘅。咁啊，只系得一个路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 嗯，冇啦， 冇啦， 冇啊，好啦， 算系咁啦。即系如果隧道正常都算系咁，不过呢个钟数又唔知嘅。 系咯， 系啊， 不过 都想问阿 Sammy 咧，呢几日咧，譬如都多咗咧人会喺个街啦，或者多咗嘅交通流量啦，系咪真系个交通情况会差啲咧？ 我諗主要係受落雨影響啦。咁、好似落雨咧，嗱，可能就會有濕滑嘅路面，再加埋大意嘅司機啦，咁可能就會意外壞車多啲。 或者唔係大意嘅司機，係唔好彩嘅司機咧。 係啊， 係 啊， 我真係要幫司機講翻句啊，一定大意嘅咩？ 同埋 可以係唔好彩噶嘛。 買我都明嘅，咁但係都有啲係應該係點講咧？關顧安全啲，咁大家就特登慢駛，咁所以就會可能多啲位置會擠塞少。 哦， 但都是好的，大家 安全是第一嘛，是不 是 这样东西紧要。 我想快点见到阳光，因为我想晒衫啊。 哦，自己买嘢喝啊你。 OK， 拜拜。 喝柠檬茶有阳光。 我是这样都被你想到。 哎、好了，天气方面问下 O 先下。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花飞。 早晨。 啊、可能真的要。饮盒嘢饮先有阳光今日真系窄少少，亦都好似芭比头先咁样讲啦。哇，今日咧都几大风下，咁啊望去天上边咧，见到啲云咧行得好似啲车一样咁快啊。咁你就飙到，系啊，真个咁啊，好似行云流水咁样啊吓。咁因为估计哇，即刻又浸一好大嘅风， 系啊，都听到啊，嘘嘘声啊， 佢都要讲电话 啊。系啊系啊，佢都要同 企稳，阿欧你要企稳，唔好大风到连你都吹走咗。 系啊，诶唔会啊，支牌增咗。 系嘛？咁、就好啦，你咁讲我都安心晒。 系啊，鼻都有好处啊，所以咧每件事都可以吓、由两边咁样睇，令到自己心情都开心少少啦。 冇错、 老实讲啊，依一刻咧就未落雨嘅，不过今日咧你点都理论上咧都要带翻把长遮噶啦，咁啊有备无患，同埋你都 feel 到今日晏昼啊，或者再往后落嚟嘅时间咧，天气都应该唔太稳定啦，咁。即係亦都一陣詳細，你哋會再講多啲啦。星期六日嘅時候天氣有機會會差咩大驟雨啊咁樣，交俾你哋講下啦。不過啊，今日咧大風咧就俾我自己嘅感覺咧，就見到啊，即係路上邊嘅人咧都感覺上咧輕鬆一啲、哦。即係有陣時咧一陣風吹埋嚟咧，你覺得咧嗰啲煩惱咧都好似吹走曬佢啊。 哦，咁就好啦。 係係。 即係享受一下。啊，有一陣風嘅感覺，因為其實咧，點解我大家會享受風咧？因為我哋戴口罩戴咗半年啦、其實都係 都唔止啦， 好焗嘅狀態， 係 好焗，好焗，好焗，好焗。咁你翻到 office 嘅時候係有冷氣，但係冷氣係冷氣啊嘛，風係風啊嘛，咁、所以咧，你喺條街嗰度戴住個口罩咧，有一陣風吹埋嚟咧。其实都几爽嘅， 吹埋入个口罩入边啊吓， 系啦咁啊， 正 吹埋口罩入边，我觉得正噶，其实但系又唔知系稳唔稳阵，不过呢啲都系打个问号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想开心咧，你就带翻把遮，如果唔系淋到成身湿晒咧，点样都唔会开心咧，系咪？ 系啊，好啦，唔该晒，我咁大家都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吓，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啊狂风雷暴，咁啊稍后雨势亦都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亦都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啊，展望啊，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埋都有狂风雷暴啊吓，咁啊睇翻个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告啦，去到星期日为止咧都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而且咧雨势有时仲会都颇大添啊吓，咁啊而家咧就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啊嘛，空气好啊，个人啊都自然心情好啲，心情好啲啊，上堂都集中精神啲啦。 集中精神好紧要啊，因为今朝早要带大家去好多地方啊。 咁、要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今朝早咧又想同大家探讨下关于我哋嘅环境问题。当然咧要讲下环保议题嘅时候咧，就请嚟绿色和平嘅代表阿 Tom 啊。早晨啊 ，Tom。 早晨啊， 阿 Tom 啊，其实成日咧都听到人哋讲话气候暖化呢四个字啦。咁啊，近来咧更加经常听到就系气候危机。咁啊，危机呢个字眼咧，似乎就比起话之前嗰啲嘅气候变化咧，好似迫切好多啦吓。咁啊，其实到底而家最近嗰个严重程度去到点咧？ 哦，咁大家可能会听过喺好多个国家咧，喺2015年嘅时候咧，就签咗一个叫做巴黎协定嘅咁样嘅嘢啦。咁其实呢个协定咧，就想将全球呢、这个温度升幅咧限制喺被工业革命前2度以内咧，同埋尽力咧喺1.5度以内嘅。咁其实呢个好似好遥远啦，而大家都未必知道其实而家点。咁其实而家咧已经升温超过1度噶啦。咁其实呢个1度咧对我哋嘅环境已经好大嘅影响啦。 在我们人类之前呢，地球就经历过五次的大灭绝啦。咁其实每次的灭绝呢，个物种的损失呢都会有七成以上。以前那些灭绝可能是一些冰河时期啊、火山爆发啊，或者宇宙陨石落起那些咁啦。咁但是这一次而家经历紧第六次的大灭绝呢，是第一次因为一种物种而造成的。而这个物种就是我们人类。 哎呀，真是太件事了。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或者是我们的发展令到那个气候或者地球有些问题出现了呢？ 是啊，其实看回数据啦，咁就自1970年呢，地球上很多哺乳类啊、鸟啊、鱼啊那些的动物呢，其实减少了六成啊。咁其实有啲科学家嘅评估啦，就话其实而家有成100万种动植物咧，系面临紧呢个灭绝嘅威胁啦。咁其实系人类史上最多噶。咁有科学家就相信，去到呢个世纪末咧，地球上有1/3嘅物种咧，就会因为人类而造成嘅全球暖化而灭绝。咁所以呢个绝对系一个危机嚟嘅。 系听落咧，嗱，头先初咧听阿 Tom 讲话升住一度啦，可能大家都觉得不以为然啫。香港嘅气温就算再升多一度，咪即系不过系热天嘅时候再热多一度啫嘛。咁可能嗰个警觉性都唔系好大，但系听到话其实其他有好多个地方咧都出现紧一啲嘅物种嘅消失啊等等啦。其实有啲乜嘢地方系真真正正面对最大嘅危机咧吓？ 咁其实咧，全球升温一度咧，系呢个全球嘅平均数啦。咁香港都比较温和嘅，叫做算系。但系咧，地球好多地方咧系特别敏感啊，特别系啲两极啊、高山啊，或者一啲珊瑚嘅地方咧，佢哋对呢个气候危机系超级敏感嘅。咁我喺呢度就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个纪录片啦，咁系叫做《On Thin Ice》嘅。咁呢套戏就系讲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嗰度嘅人点样受到呢个气候变化嘅影响嘅。咁首先啦，喺西伯利亚咧有一啲叫做永冻层嘅东西嘅，咁其实入边啦就冻住咗好多以前嘅动物尸体啦，咁讲紧系几万年前嘅一啲可能系狼啊、一啲熊啊嘅一啲尸体，咁其实呢啲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好嘅，对考古学嚟讲系好好，但系其实呢啲尸体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啲古老嘅病毒喺入边啦，咁亦都会有机会去引发一个疫情嘅爆发啦。喺2016年嘅时候咧，喺西伯利亚地区有好多牧民同埋佢哋嘅驯鹿咧，就受到呢个炭疽病嘅影响。咁导致咧有成2500只驯鹿咧，因为呢个炭疽病而死亡啦，亦都有人系因为呢个炭疽病而死亡噶。咁甚至乎咧，一年后啦，其实呢个 area 咧都仍然有好多嘅炭疽孢子啦，要长期咁样封锁。 哦，即系残留咗好多病毒喺度啊！ 是啊，咁而呢个病毒其实都而家嚟讲唔系咁常见，咁好多时候都系一啲比较之前嘅病毒嚟嘅。咁另外啦，其实喺西伯利亚地区咧，好多以前长期冰封嘅湖面啦或者河面咧，系因为全球暖化咧而变得比较薄啦。咁部分过往其实可以俾驯鹿啊或者人行过嘅地方咧，都变翻河流或者变咗一啲湖咁样咯。咁就打断咗好多生物啊或者人咧喺冬夏季大迁徙嘅路线。咁特别系西伯利亚好多牧民啦，因为呢个气候变化令到啲冰层变薄咧，承受唔到佢哋驯鹿嘅重量，而令到佢哋咧要扎营扎耐咗咯，喺一个夏天嘅地方，咁就冇得咁快去冬天去佢哋度冬嘅地方嘅。咁以前佢哋可能11月咧已经启程咧，由夏天嘅地方去冬天嘅地方啦，但系而家好多时候12月都未去到。 听落都几危险添，而且即系如果真系一不小心经过咗嗰啲嘅冰雹嘅地方咧，咁即系都可能分分钟有意外嘅。 系啊，其实呢个咧就有牧民嘅地方咧，仲好少少，因为牧民佢哋可以量度下个冰厚唔厚啊，然之后先决定过唔过。但系咧，啲野生驯鹿就惨好多啦，因为咧佢哋冇得好似牧民咁去度啲冰嘅厚度啦。咁而呢啲野生驯鹿咧，佢哋世世代代都会喺特定嘅时间，即系冬天啦，去一个特定嘅地方嘅。咁即使咧本来会经过嘅地方已经唔冰封啦，会变咗河流啦，佢哋都会坚持过河。咁但系好多时候，因为佢哋夏天去一个暖少少嘅地方生 B B 啊，鹿 B B。咁然之后冬天过翻河嘅时候，就有机会被冲走啦，令到佢哋嘅数量大减咯。咁其实仲有其他生物会被到影响嘅，亦都系我哋人类所制造嘅呢个气候变化而间接咁样影响到嘅。咁咧就系、是、大家可能会听过呢个北极熊咧，佢哋去通常咧系食啲海豹嘅，咁而海豹就喺呢啲浮冰上面去栖息啦，咁佢哋就捉佢嚟食啦。咁但系而家气候暖化啦，令到呢个浮冰越嚟越少啦，咁北极熊就被迫南下啦。 咁南下去到啲陆地咧，通常佢哋就有阵时会入咗村啦，食人类嘅垃圾啦，咁亦都可能有人类会赶佢哋杀佢哋啦，咁其实受到威胁。咁但系我头先想讲嘅系另外一种物种，就系喺西伯利亚嗰边嘅海鸥啦。咁呢啲海鸥咧，以前咧系喺陆地上面筑巢啊、生蛋啊同埋生活嘅，但系因为北极熊南下嚟捕猎咧，令到佢哋被逼去棵树上面啊，或者去啲屋顶度筑巢，咁完全改变咗佢哋嘅习性。咁其实呢、這个表现到其实生物咧对呢个人类制造嘅气候变化咧系有适应能力嘅，但系其实唔系每一个物种都咁好彩咯。 咁、当然啦，即系突然之间，如果你话所有嘅环境啊都变晒嘅话，或者佢温度亦都高咗嘅话，其实真系唔系咁多物种可以喺呢个逆境之中求存嘅。 系啊。 嗱，咁啊，听咗咁多咧，都可能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就远少少嘅地方发生嘅事情啦。咁香港嚟讲又点先？有冇话啲实质嘅例子可以俾我哋睇到咧？呢个气候危机对我哋步步进逼嘅威胁咧？ 其实香港都系一个几先进嘅城市啦。咁、其实我哋好城市嘅地方，例如中环啊，就未必好见到其实气候危机对我哋影响嘅。咁但系有啲地方，例如大澳啊、鲤鱼门村啊嗰啲地方咧，其实应该系香港最容易受到气候危机而最快会变得不再适合居住嘅地方。因为咧，其实台风啊或者一啲风暴潮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去影响到呢啲地方啦。一啲严重嘅水浸，其实可能会摧毁佢哋嘅家园。咁但系其实喺香港唔止系人噶，香港都有好多生物啦。其实香港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全球嚟讲一个好高生物多样性嘅地方啊。咁但系咧，其实香港的动物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气候而逼迁的时候，他们走的地方不多。例如香港最高峰大帽山其实只有1000米。科学上计每上升100米的时候，气温低 0.6 度。其实如果当全球气温上升的时候，这些动物就被逼去一些高一点的地方去避暑。但是其实大帽山这么小又不是真的那么高的时候，很多动物都没得走，走不到。 於是久而久之亦都会造成咗生态嘅一啲威胁啦。 係啊，咁好多生物啦、其实就可以 foresee 佢哋有机会因为呢个全球暖化啦，加上喺香港冇地方俾佢避啦，而会去滅絕啦。咁另外其实香港亦都有好多红树林啦，咁其实呢个亦都可能因为呢个气候危机啦而去被海水浸囉。 咁但係如果作为我哋普通一个小市民嚟讲，可以做啲乜嘢去减少呢一个气候危机嘅威胁呢？ 咁其实市民可以做到嘅嘢好多啦。咁其实最简单嘅，我哋用少啲电啊，或者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呢啲都系啲好好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其实除咗我哋市民要做嘅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各国嘅政府啦，亦都包括我哋自己香港嘅政府咧，去做多少少嘢咧，去减少我哋嘅碳排放啦。咁包括呢啲系鼓励多啲市民去用公共交通工具啦，而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亦都应该去电动化啦。咁另外，其实我哋嘅能源啦，亦都应该去用一啲更加干净嘅能源，例如可再生能源啊咁样。 呢一啲嘅小行动咧，可能每一日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咧积沙成石啦。对于呢个气候危机咧嘅威胁，都希望可以进一步慢慢解除啦。咁啊，都要靠大家嘅努力。 系啊，其实我哋都要大家一起去努力，先可以改变到呢个现状。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阿 Tom， 有机会再倾过啦。 好啊，下次见， 拜 拜。 晨光大学。 大人为何暴躁？ 着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猜一下。 王然一首歌曲叫做自喜的鸟儿有虫吃啊，有一啲嘅叫做射击练习通告喎、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嘅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呢、这个时候。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政府官员同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同软件公司甲骨文谈及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方案。较早前有报道话，预计特朗普36小时之内就 TikTok 的方案作出决定。据报甲骨文或者持有 TikTok 在美业务两成股份，而沃尔玛亦都有望同甲骨文合作。特朗普曾经说不喜欢见到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保留 TikTok 在美业务的多数股权。新华社早前的报道指出，方案若果获批准，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不涉及出售，亦都不涉及核心技术转让。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全球增加至3000万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疫情非常严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率令人担忧。过去一个星期确诊超过30万宗，形容欧洲现时的情况为所有人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重申，隔离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基石。欧洲国家应该协调一致，以科学态度共同应对。英国下个星期一实施限聚措施，不批准进行多于6人的群组聚集。奥地利亦都实施室内限聚措施，私人室内地方的聚会和派对不能够多于10人。欧洲的新型肺炎确诊已经超过500万宗，死亡病例超越22万。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属于本地个案，当中3宗源头不明。其中1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观塘和乐村中星慈善社工作，他的5名同事已经被送到检疫中心。另1宗个案的患者在旺角创兴广场营管餐厅任职，曾经去过旺角街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疫情仍然未断尾，他认为是难以找出所有的隐形患者。另外，医管局说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今日起转为备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几日之内重新启用。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几时推出港版健康码，需要时间再观察，等待两地相关部门认为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先至进行商讨。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可以在11黄金周之后先至推出港版健康码。另一名行会成员林正财就话：，内地控制疫情较香港好，认为主动权在内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至于封路方面啊，喺新界西贡豪涌有道路工程，西贡公路咧近住豪涌路同埋鹿尾村路交界咧，分别系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嘅。咁就系西贡公路咧近住豪涌路同埋鹿尾村路咧交界，分别系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日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咦，死啦！我咪播错歌呀，有第八级噶喎， 你自己 摆错碟， 唔系呢只歌开头慢嘅，跟住噔噔哒啦啦噔噔啊嘛， 叻喎、 啊！喂，音乐字典啊 ，dictionary 啊，系咪好劲嘅？讲英文，你音乐字典咁劲喎 ，dictionary 啊！喂，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微电康康，开开心心陪住大家食晏。 2017年，诗人刘伟成是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驻留作家。 在那段日子，他造访过作家聂华苓的家，亦都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 返港之后，他继续笔耕，用诗记录对当下生活时局的反思。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黄怡、周家俊主持的《开卷乐》。 诗人刘伟成会分享他最新出版的诗集《果实微温》。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38嘅时间啊，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入面咧有白元路小白同埋欧嘅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哦，你今日个 look 都有啲 sport， 即系 少少体育 feel 啊，系咪？因为赶住要走佬啊，今日有机会落好大雨咧，自己都轻松啲啊，有啲运动 feel 咁样。不过咧啊，礼拜六日咧想好好地咁做运动啊，未必得啦。头先我都听你讲天气方面嘅情况就争。啲啦，咁但系唔紧要，留喺屋企睇波，因为咧德甲开锣啦噃， 德甲开锣，但系冇巴尔， 系啊，冇巴尔，但系咧 有传佢今日会去伦敦， 系咪去伦敦做咩？系咪签约？ 系啊，哦、真系全啊！嗱，佢英國咁大嘅地方啦，點解又係揀倫敦咧？ 係啦， 咁啊之前嘅時候有傳佢同熱刺啦， 係咪熱熱地啊？係啦，似似地啊！ 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實摩連奴啊好中意巴爾嘅。 哦，原來咁樣。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嚇、大家諗下有冇啲關聯嘅嘢啦。咁啊，皇馬嗰個叫做Souvenir Shop 咧。又冇咗佢件波衫， 咁啊有機會係咁啊嚇！記得上兩三日做節目咧，講福布斯嘅排行榜啊，咁啊巴爾咧唔出場都有咁多錢咁樣，咁唔知啊有機會如果過翻熱刺咧個薪金究竟係點啦？咁但係先聚焦下講下德甲啦，德甲開羅咧，咁啊講下啲足球小將嘢先，咁啊林元三啊踢德甲噶嘛， 係啊， 咁但係 林元三好似踢漢堡噶， 係啦，我印象之中都係踢漢堡噶。咁样咁，但系其他咧都有好多日本嘅球员咧去咗德甲嗰度揾食咧。旧时咧就系重仓嚟嘅，即系德甲就好中意用日本嘅球员的。 以前最出名喺德甲踢得最好嘅就香川真司啦，即系同多蒙特火拍高普咁样。 系咁，但系又系啦，琴日定前日讲过啦，西甲咧好多日本兵噶嘛，而家系咪先？咁啊，即系大名嘅又喺嗰度啦，或者年纪大少少嘅都喺嗰度。咁啊，依家咧开罗啦，咁啊有咩日本球员大家比较熟？识啲咧，因为有阵时睇波咧，你觉得都系亚洲面孔咧，个感觉都几亲切嘅。其实 哦，系啊，系啊， 系啊，咁样包括有咧法兰克福嘅两位嘅球员啦，有呢、這个谦田大地啦，同埋咧长谷部城啦，仲有咧呢、這个你一定认识啦啊，因为能够啊喺德甲嘅舞台嗰度咧踢前锋咧都唔讲得少，就系、是、大迫勇也。 系啊， 咁啊大迫勇也唔知系 逼住人哋嘅后防线啦、 逼抢跟住又好够勇咁样啦。 佢哋啲名嘅时咧。唔知点解系咪即系一改就已经个命运喺度，硬系同佢职业咧 系啊， 系有啲关系。你睇佢嗰个日本个防卫大将系咪先？ 系啊，真系 石破茂之前 系啦，几型啊，几型系咪啊？咁啊，仲有即系呢个大阪直美啊，大阪大阪抽入咗美国网球公开赛嗰度啦。咁啊，你话喂，除咗睇日本嘅球员之外，仲有咩亮点啊？今届德甲当然要睇咧两大前锋啊嘅对决啦，包括咧就系利云入波斯基啦，上季咧31场入。咗34球， 上佳纪录冠军欧洲添，唔单止净系德甲， 系其实真系好狂啊吓，咁啊每场都平均入一粒以上啊，系1.1球啊吓，咁啊数据告诉我们的，咁但系有位新仔就上年多蒙特嘅夏兰特啦，咁啊呢位年轻嘅球员其实上阵咗15场嘅啫，入球都有13球，咁啊场均入球咧就0.9球啊，未到一球嘅，不过啊究竟会唔会有机会拳拍少壮咧？ 啊，你知唔知我睇到一个将来系咩咧？咁啊夏兰特嚟。紧咧，即系估都估到，都系去拜仁噶啦。所有多蒙特踢得好嘅，都系会去拜仁 嘅。咁都明嘅，即系尽收天下兵器啊嘛，系咪先？即系好多时，即系大家觉得球队就一股热血，但系另一边厢对于领队嚟讲，以至对于老板嚟讲，球队系一门生意嚟嘅。 不过我有啲德国朋友问过佢哋，喂，点睇呢啲叫做一个情况，就系逢身踢得好嘅，都系俾一间最大嘅球会就买咗咁样。 系， 佢哋原来咧会个心态就系，就算访问啲球员都系咁讲嘅，话会觉得咧去拜仁咧。是他哋德國人的一種嘅光榮嚟嘅， 係即係一個殿堂咁樣。 係啊，即係去到嗰個位啦咁樣，然後再經拜仁就再挑戰歐洲，甚至乎全世界咁樣。 嗯，講得冇錯啊嚇，咁我都認同係咁嘅，咁應該係即係往上流動啦。呢、這個都唔係就係香港講嘅一句口號嚟嘅，就算球場上邊都希望大家往上流動啊。咁啊，由丙組。踢到越早， 越早 再踢到甲组，呢、這个亦都系足球小将教我哋嘅嘢啦。咁啊，好多漫画入边啊嘅足球员都系咧，原先咧就系踢咧二丙嘅。跟住就踢二月嘅，跟住咧就上翻去咧 咩赤井子啊， 系啊， 提新吴啊，小志强嗰队， 系啊，连小志强都系啊，一签咗去踢二甲，跟住去咗落丙组嗰度踢咁样啊，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励志嘅故事啦。咁啊，今晚就拜仁咧就对史浩克04啦，咁拜仁咧上季咧以3冠王啊好风光嘅一个成绩咧完成球季，咁啊今季嘅阵容咧上边咧就未有大嘅改动啦，更加有超级新兵啊，利来新尼啊，咁啊来头啦，咁啊睇嚟咧今晚都应该嚟一个大厮杀噶啦，咁啊拜仁最好睇嘅地方系咩咧？佢唔会留守噶，佢唔会赢一球之后咧、就停嘅，除非佢真系揾唔到入波嘅窍门。 所以拜仁咧系一只狮子， 系 狮子就算捉只兔仔都会出全力噶嘛，成日都听噶啦， 真系可能 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如果鍾意睇入波嘅你呢，可能就要留喺今晚嗰度啦。咁轉個角度呢，又唔好淨係講曬德甲啦。咁其實呢港超聯都開波啊，咁雖然呢就復賽之後呢就得返大概六隊球隊去繼續爭奪啦。不過港超聯方面都要搵返邊一隊有份踢到呢、這個亞冠杯啊嗰啲咁嘅外圍賽啊，或者亞協杯啊咁樣啦。咁所以就都有一番龙争虎斗嘅，咁啊，再讲埋呢一个啦，罗马大师赛啦，咁啊，拿度咧复出咧，咁啊，闪电已经拍走咗布斯达，咁意思系咩咧？以直落两盘啊，六比一咧击败咗咧喺美网跻身男单四强嘅同胞啦，布斯达啊吓，咁啊展开咗今季嘅泥地之旅啦，咁样哇，休战咗200日、啊，原来拿度有200日冇喺球场上边出现啦。咁当然你话唔系啊，梗系有喺球场啦，唔使练习咩？一攞起块牌就识， 梗系讲比赛啦。 咁我梗系知道啦。咁但系即系。个重点就系、是、通常都系呢啲休战二百日咧，好似讲到哇，即系呢啲叫做千年磨一剑咁样。 我唔知嗱， 储咗道气咁样。 费特拿佢哋会唔会有自己嘅私家网球场？可能有都唔出奇，但系会唔会咧、有譬如泥地王、啊？会唔会佢嘅私家场系泥地咧？ 系可能咧有三种地都有 啦，唔同地、室内地、泥地。 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咁升级嘅个人球员啦，嗱团体唔同，即系譬如足球队可能有啲唔同嘅，因为你嘅班费以至你要负担嘅人数比较多啲啦。咁、即系好似做组合定系做单头啦，做组合梗系贵啲啦，系啦，装头啊嗰啲费用都多 幾個啦。你净系睇康文署营运一个足球场同营运一个网球场嘅不同嘅之争几？ 系啦，你见开网球场都唔开足球场，你就知道啦。咁但系喂，拿到呢啲咁升级咧，可能佢真系有几个地之余，即系小华讲啦，仲有咧一架水车。 哦，系啊， 佢要咧，即系如果有喂，突然间落雨，佢要突然间做一个落雨嘅天气。喂，究竟我下一次嘅对手咧，就系、是、对一个咧叫做落雨最劲嘅王者咁先。 但系落雨通常都休战喎。 系啦，依家系咯，但系旧时我哋睇。八几九几年嘅时候睇美国网球公开赛，啲球员湿晒都照打噶嘛。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呢一个画面。 森柏斯年代嚟 讲，系啊系啊，张德培年代，越讲越老啊咁样。 啊，森柏斯，你讲埋张德培， 差唔多啦，差唔多都好似系嗰个年代嘅咁样啊咁啊。Bobby 零零后可能冇听过系咪？ 我哋系啊， 系啊， 张德培你都唔知道啊？ 知系嘛？张德培知道啊？ 知啊！ 哦，张德培知 啊！ 森柏斯， 森柏斯咧？ 我系零头森柏斯啊！ 哦，森柏斯，你应该知。森柏斯高居呢个网球一哥好多年噶啦， 上一代球王嚟噶。 我系好少好少睇嘅。 爷都喺旁边有阿彭爷 知啦。 彭爷唔系好睇网球都知道呢个嘢噶。好，我哋认真，即系有阵时都怀下估啦，即系唔系净系讲现代嘅嘢。咁啊，焦点所在讲埋祖高域啦，祖高域啊轻松入到第三圈啊吓，收拾咗咧之前啊，美网咧被 DQ 嘅心情啦，咁所以就重新出发啦。咁啊，手感非常火热，6-3、6-2咧击败咗啊吓，意大利嘅球手咧卡鲁素咧晋级第三圈嘅， 忘れないでいて悲しみの中で一人でいないで誰か抱き寄せてキラキラに光るあなたの涙は繋がれてゆくから言葉に願いを添えたって消えない痛みがある分かり合えないから覚悟がいるんだ心はきっと一つにはなれなくてだからそばにいると秘めるの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に星が舞う願いが消えたのいつかその声が誰かを助けて優しさになって明日を変えるまで れるんだ広い記念の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日頃み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いくいくつの 歌曲啊，佢哋嚟自日本嘅三人组合生物鼓掌啊，闪闪发亮。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吓，都提下你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伯。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讲，头先听出你讲话呢只歌叫做《闪闪发亮》啦。 系啊。 咁啊，除咗真系星星先至可以发光之外咧 ，bling bling 其实有好多人咧， bling. 如果喺自己最锋芒嘅一刻啦，或者系咧可能赢咗比赛嘅时候咧，嗰种嘅光芒咧一样系光芒四射啦。 嗯。 咁啊，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国际新视野咧，就系讲紧一个咧。本身呢其实佢嘅专长呢就係、是、喺拳击方面嘅。 啊博醒。 係啦想同大家讲一个女拳击手。 英量级啊重量级啊。 嗱睇佢个样呢就唔觉得佢係重量级因为都几靓㗎。 喔係呀。 而且呢身形都好靓嘅咁对脚呢都好修长 嘅。 咁、唔知咪全靠呢佢自己个形象呢都係咁靓嘅一个靓女啦。係。咁特别呢就几适合。 我想起日本嗰啲摔角手喎。 喔係呀。 日本有 摔 角手。日本有一批嘅女士咧，佢哋专系玩摔角嘅，咁、都系着得几靓咁样，而佢哋个样又几靓咁样，所以都好多人话，其实嗰啲摔角咧系假嘅。 吓系啊，即系其实系睇样， 唔系即系 多过睇个比赛啊。 大家觉得佢哋似系做一场嘅摔角比赛、多过净系一个摔角比赛。系啦，咁當然就呢、這個點樣你自己決定啦。 即係似拍動作武俠片咁， 好戲劇性嘅。其實你睇嗰啲摔角比賽，有陣時候你都唔知邊個係邊個邊拳係真邊拳係假，即係佢打低咗嗰個人，嗰拳好似冇乜力喎，但係佢又瞓低咗。有陣時候打得好大力嗰啲，佢又唔瞓低。奇怪噶， 你感覺上佢好似係除咗話真係用蠻力之外咧，唔知咪有啲咩武功咁，唔係好使力就唔知點解瞓低咗。 係啊，好暴力嗰啲啊，掉人喺個台嗰度啊，唔知點樣又 掉人喺個台度都應該要力啦嘛， 要力 點掉啊？如果咪 抬起佢抌佢咯， 咁你话嗰啲哇，如果系真系靓女，我都幻想唔到点样能够咁大力咁样将人哋举起，然之后再搭佢喺个台度咧， 都有呢啲 market 嘅，即系唔同地方有唔同文化吓。 都系嘅，不过我自己麻麻地啊，即系对于呢一类嘅话， 嗰一类就宅男睇得好开心， 可能男士会中意睇多啲啦吓。咁不过今朝讲嘅呢一位女拳击手咧，我觉得都系同男士中意睇佢嘅拳击比赛有关嘅。咁啊，事关咧嗱，今朝所讲嘅咧就唔系想讲佢嘅拳击生涯， 欧洲、欧美定系点啊？ 嗱，佢系澳洲嘅，咁啊，其实咧佢都几出名嘅喺澳洲当地，因为咧除咗话佢拳击方面嘅运动咧好叻之外咧，咁亦都系因为咧佢系以呢一个样靓啦，同埋好中意影自己咧。嘅一啲相片係啦，上網嗰度咧就係分享嘅。咁佢最多人中意睇嘅咧，就係因為咧佢好中意著嗰啲絲襪嘅。咁佢又好中意影自己全身嘅照片咧，就突出自己對腳唔同款式添啊，直頭係。係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哇，真係好靚嘅呢個女仔咁樣咧，個身形又好靚，又影咁多相上去。 不過我有孤陋寡聞喎。 點啊？ 絲襪有好多唔同款嘅，原來唔係淨係得唔同。 淨 係 漁網啊，定還是係唔同顏色啊，唔同質。地啊，唔同口薄，演出嚟个感觉都好唔一样噶嘛。 哦、 有啲长，有啲短咧，同埋可以着到佢脚嘅唔同位置噶嘛。 哦，系。 咁都会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但系咧，嗱，今次所讲嘅咧就系其实佢一个无心插柳，但系又令到佢可以发咗达嘅一个生意。 发达 系啦，到底靠咩发达咧？ 系咯， 系咪靠拳击赢翻嚟嘅奖金咧？并唔系、哦。原来咧，因为好多运动员咧，咪中意，譬如话完成咗一场比赛，姑勿论系赢好定还是系唔赢好啦、 嗯， 都会将自己咧，可能喺比赛入边着嘅一啲衣物咧、 嗯， 可能有啲就会好开心赢咗，就抛件衫落去俾啲 fans 啊，咁、 嗯、 有啲咧就会话，诶、欸，不如将呢一个嘅衣物咧作为慈善嘅拍卖啦，咁亦都有呢啲情况噶嘛。咁啊，话说咧。呢位嘅澳洲拳手咧，咁佢就有一次喺自己嘅擂台之下咧赢咗之后，就话啦，诶、哎，不如咁啦，就将自己对物卖咗出去啦，咁、 啊， 即系其实佢真系讲下啫， 即系个丝袜， 系啦，就将自己着拳赛嗰对物，唔系丝袜，嗰、 哦、 对物啫， 拳赛嘅 系啦，着咗嗰对物，咁啊赢咗比赛之后咧，就话不如唔系卖咗佢啦，咁、 啊， 竟然咧喺社交平台度讲完一句咁嘅说话之后咧。就惹嚟真係有人出钱要买佢嗰对物喎、哦。好啦。 多定少先。 嗱俾你估下不如。我俾几个选择你你觉得大概嗰个 range 喺边呢嗱一对物啫。大概我以港纸计。 我选择唔买买嚟把鬼。 我都係咁觉得啦。即係会唔会有人买呢 係啦要有价钱。 係有价钱大概係5000蚊港纸留下。 5000蚊港纸你开到呢个位㗎啦。 係啊。定还是係10000蚊港纸以上呢 不是啊、 你覺得啦，你覺得啦。 你問我嘅5000蚊留下啦， 5000蚊留，其實留有啲取巧，因為咧佢真係正正用咗5000蚊，咁上下啦，因為佢係另外一個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用一個澳幣嚟到換算嘅，咁大概係圍到5000蚊咁上下啦，呢一輪嘅話，咁、咧。就开始咗佢第一单生意啦， 系 咁跟住呢啲嘢通常就陆续有嚟噶啦，因为有一个人买得咧，就即系证明原来呢一样嘢系真系有人想买，原来有市场噶咁，跟住咧佢就每个月咧不停咁样收到世界各地唔同中意睇佢打拳嘅一啲 fans 咧，都要求想买佢着过嘅嗰啲物，嗱开始咧就唔系净系打完拳之后嘅物啦。可能是他练习的时候穿那对物、啊、或者是他平时出街穿那对物等等。而呢最高的一对出售的物子的这个价钱呢是去到20000多元一对的。 什么纸啊港纸啊 港纸啊 不是嘛。 是啊冇得人怕、啊。 那么钱咪随时多过他即是 直头就系啦， 打扑醒嗰啲钱咯。 直头就系啦，你谂下，如果我每日净系着对袜出嚟，然之后我就卖咗我着过嗰对袜，咁、哦、然后就可以赚到几万蚊嘅港纸。 咦？ 我就算当佢最平嗰对啊，都系讲紧5000多蚊啊嘛，即系佢第一对卖嘅已经系最平噶啦，5000蚊港纸。跟住之后嗰啲就已经开始一路升啦，6000多啦，10000多啦，去到最近系已经系20000多蚊一对咯。 咦？呢个系方向嚟嘅、哦， 点啊？你想卖自己啲物啊？ 我睇下我身上面有咩可以卖嘛？ 你谂唔谂到有啲咩可以卖？ 嗱，当初人哋都谂唔到自己有咩可以卖啦。 系啊， 当初人哋都冇估计得到，原来自己卖呢啲嘅物件咧，系会有一个市场噶嘛？ 系嘅。 试下咯。 都系嘅。跟住嗱，佢除咗话卖物之外咧，跟住之后咧，佢竟然反璞归真。之前咧咪讲过佢好中意影一啲唔同嘅相嘅。嗱、我哋而家就唔兴噶啦。以前嗰个年代都有啲明星相啊，话会去买完一张张之后俾啲 fans 储嘅，或者啲闪卡，而家就好少啦，系咪先？咁佢咧就调翻转。佢就将自己咧嗰啲着住物影嘅靓相咧晒成一啲实体版嘅照片， 系啊， 又卖、哦，即系连自己啲相都卖埋啦， 即系好似摆旺角咁样卖自己啲相、啊， 好耐冇见过呢啲， 系咯，以前 买 明星相噶嘛， 系啊，而家香港已经好少啦，我唔知道有冇啦，仲可能都仲有少少嘅，但系咧呢一个嘅澳洲拳手咧，竟然咧就开始连相都卖埋啦，好啦，相有几多钱一张咧？ $2咯， 我哋嘅年代最多咪$10$8张，我俾尽你几十蚊好未？佢系$500+一张， 唔系啊嘛， 临包签名噶，斋相噶咋，真系大量印刷同埋晒出嚟嘅相。咁啊，我就觉得如果做到咁样嚟讲咧，佢完全可以脱离咗自己打拳嘅职业生涯啦，净系卖相同卖物啊都够晒啦。 但系如果佢唔打拳，可能啲嘢唔卖得。 咁啊唔知啦，都有呢个可能嘅。 即系佢有第二样嘢依附住佢呢啲嘅物件上边， 嗯，同埋都需要个人气咧，不断咁去宣传嘅，即系好似而家啲 KOL 咁嘅啫嘛，都要经营噶。 我又想下啦，听众又自己想下。 你回去想下有咩可以买， 有咩可以摆上网卖，希望大家都致富啊。 更严格的保安措施。Twitter 指出，美国选举期间属于敏感时期，会向美国行政机关、国会、政党和选举有关的账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使用高度要求的密码。Twitter 又會啟動特別預設，冇授權的密碼改動不可以進行，並且要求帳戶持有人啟動雙重認證。黑客曾經在7月進入 Twitter 的內部系統，成功取得部分名人帳戶控制，包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以及前總統奧巴馬等的帳戶。财经消息，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7，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315，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298，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29 点，是升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66美元，卖出1949.4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此外，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新楼街啊。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新楼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七贤道北过海啦，咁都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杰棠，你睇下强个女朋友几贤淑啊！如果我阿薇啊都系咁贤淑，你话几好咧？ 知芬阿薇喺你后面行紧过嚟，但系就咁。如果你想讲嘅，我又点会唔俾你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就开个题目一齐讲下，你有冇羡慕过你朋友嘅另一半系咁好噶？ 但系朋友妻 讲羡慕啫，你谂咗去边啊 ？On a Saturday night。我印象中思芬的朋友好像不是叫阿薇， 是好像不是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起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yeah! 全新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的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在职场上一起拍住上。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巴闭啊，思芬啊，宣传王啊，宣传星带王啊，做晒啊你。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8:02，星期五嘅今朝啦，直播室咧报下人数先吓，我系鹏仔程振鹏， 我系芭比林慧啊， 系阿O都喺度，早晨鹏爷，早晨芭比，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小白咧俾佢休息。5分钟咁大把啦， 啱啊啱啊， 唔使就位嗰只， 饮啖水又翻嚟做咩啦？ 小国便咁样啊，翻嚟啦吓。好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咧，出边嘅天气咧都系麻麻地啊吓，不过还好咧，起码咧似乎咧。不過雖然話天有不測之風雲啊，不過而家講住先啦。睇個勢咧，阿霞姨應該唔會搞我哋嘅。 係啊， 呢個紅霞 係啦，霞姨究竟會唔會帶埋啲雨水嚟咧？咁就要轉個頭先睇下詳盡嘅天氣啦。不過依一刻嚟講，頭先出去冒一冒咧，未落出雨嘅。咁啊，建議大家星期五嘅早上想 happy 少少，唔使啊大雨揼細雨咁樣翻工咧， 濕曬咁就唔好啦。 早少少就會好啲咧。 係，咁我都預想。通咗時間出門口，所以咧今朝哇7:30翻嚟， 係好早啊， 幾開心啊真係啊！咁啊，至於詳盡嘅天氣預測咧，都係要知嘅。芭比唔該， 係啊，今日咧大致多雲，間中有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 你鄉音出咗嚟喎，頭先 係啊， 幾陣啊， 幾陣啊，狂風嘅雷暴。最高气温 约 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都系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 系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91%。转睇下呢一个嘅通胜先啊，今日咧农历8月初2啊。昨晚睇唔到啦，呢个8月初1个月光啊。咁啊，今日初二咧就话适宜咧，唔系好多嘢啫。祭祀同沐浴 哦，几多冲凉啊？ 系啊。 咁另外咧就系有乜嘢诶不宜啊或者系忌嘅咧，就嫁娶同入宅吓，咁啊呢啲俾大家参考参考啦吓。咁啊至于咧呢一个财经大事方面咧，我哋都准备好咧要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嘅。咁啊好快咧转个头即刻咧拨通我哋嘅财金达人嘅电话啦喂。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嚟啦吧，哦， 系啊，今日继续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文仔早晨，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早晨早晨，睇下股市愉唔愉快先，美股就麻麻地啦，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吓，道指咧跌130点啊，咁啊，琴日咧恒指咧就直情差添啊吓，跌384点，不过咧即系唔系全线跌嘅，都有啲渣拿。好似琴日 Dicky 都有特別 mention 啊，成哥嗰個係咪咩世紀啊？創世紀定歷世紀啊？嚇， 係咪用車股咁樣啦？ 係啦，都係啦，升到好好， 升得好厲害嚇， 咁但係其實其他嗰啲叫做成分股、恆指成分股都拖冧大市啦。咁小米就跌接近6% 啊。咁匯控咧就更加差啦。咁一路咧沉底嘅格局，究竟啊今日嘅大市點樣走向咧？交俾 Dicky 詳細分析下啦。 好，真係如果你話啲股民都仍然係堅持住佢哋嗰種信念。揸住一啲佢哋以往揸住咗好多年嘅股份，咁可能都真係要嚟一个了断啦吓，咁讲 你好似同我讲咁嘅， 唔係我讲緊回控啫。 分手重要在雨天，係咪又出现呢个对白吓， 哎呦某段从前真係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冇办法嘅，因为始终即係我过去都经常讲，即係我都讲好耐啦，我唔睇嗰隻回控，即係由佢业绩啊到冇派息啊，冇派息之后到佢有业绩啊，咁其实都有路讲㗎啦，就话真係如果你话而家喺呢刻佢係一间英国嘅银行，佢冇息牌，佢股价只会继续向下沉底。咁其实我諗大家都望到个股价都真係越问越伤心嘅，全部啲流行曲歌词嚟㗎。咁但係点呢，咁好啦，我唯有咁讲啦，如果你真係仲揸到而家嘅，你算啦，你繼續揸住佢啦。我覺得都唔跌得幾多噶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嚟講，咁當然我都睇唔到有啲咩空間。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有啲機會佢自己都會重組啊？例如好簡單拆骨啦，譬如話歐美嘅業務啦，將大中華地區嘅業務拆開。我又覺得技術上唔係咁容易，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咁做，係咪真係會係即係一加一變咗做三先？第二就係話其實佢最主要嘅盈利來源同能力呢其实都是来自大中华地区，来自香港，所以没办法啦，即是他英国他有个爷，因为他又要听他讲，因为他在那边注册的，那内地有一个爷，因为大部分钱在那边搵，这个我都讲了很多个月的了，这个讲法，那么表个不提算了，哎，不要再讲一些伤心事了。那么昨天都有提过一些汽车类的股份，那当然就是李嘉诚先生投资的历史已经很多了吓。咁但係你話喺目前呢一刻，我諗市場嘅焦點都係真係等緊嗰啲新股囉，即係一隻抽一隻，真係隻住一隻就 係 啦，就楞住嚟抽一隻啦咁樣。咁冇辦法㗎喎，因為係呀，因為抽新股大家嘅感覺就係有錢贏㗎嘛。咁同埋呢就係嗰個空間是無限，這個天空是無限的高的，尤其是是那些不是第二上市那些，是一隻全新的股份，所以即是港匯很強，但是可能大家會覺得咦，為什麼港股這麼弱的，因為第一就是美股，我昨天都有講過，就是真係技術上特別係啲即係科技類股份進入咗一個所謂中期調整，即係咩意思呢，由高位計跌幅超過一成，但又唔夠兩成，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中期調整啦，或者 correction 囉。咁而家好明顯已經出現咗啦呢樣嘢，咁即係講緊呢個納斯達指數。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由高位調整多過兩成呢，那個驚嚇情 程度就會大啲。咁、但係喺而家呢刻咧，即係美股嘅跌咧，就同即係最初、即係年初有疫情嘅時候咧，又好唔同嘅。嗰陣時係即係好恐慌、好急咁跌落嚟，哇！一日二千點啦，二千點啊，又熔斷啦，咁欲斷難斷啦，咁咁而家冇呢啲嘢嘅，基本上係。好平靜，好溫和，即係跌係跌嘅，但係好有秩序咁跌。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仲驚嘅，因為通常你好有秩序啊，慢慢跌啊，即係所謂嘅陰乾式嘅下跌咧，就唔會咁快完咯。 好似回控咁啦，好似即係每一日放你少少血，又唔係一棍摳落嚟。我寧願佢幾廿蚊一嘢跌咗落嚟，大家死咗條心啊嘛！啊，佢每日搣你一下，每日搣你一下，每日 陰啲陰啲， 係啊，可能就係咁樣啦。 都話頭先話唔講咯，你唔好搞到股東咁開心啦。 好 啦， 好啦。等我嚟轉個話題。 好啦，好啦， 好。既然係咁，嗱，而家外圍方面咧，譬如美國聯儲局嗰個議息之後都講到話咧，2023年咧睇法咧都唔會再係利率咧會有啲咩喐動㗎啦。咁加埋英國方面都有消息，即係佢哋想走向呢一個嘅負利率添。咁、樣睇嚟咧，於是有好多啲投資嘅分析咧就話啦，啲高息股啊，就算係傳統嘅啲股值咧都變得吃香啦，咁係咪我哋啲散户股民可以將個眼光啊望一望翻去一啲嘅高息股咧？都譬如係啲交通啊，又或者係嗰啲出租類嗰啲股份啊， 咁啊都有六七厘息嗰啲啊，穩陣啲嗰啲咧，咁啊 有冇好介紹？ 係啊，有冇介紹啊？咁樣 我記得有喺晨光有講過呢一啲所謂高息嘅股份過，曾經都嗱先講頭先彭仔講嗰樣嘢先，係嘅。英倫銀行咧就即係而家就開完會啦，咁啊話息率不變啦。但係咧，係會考慮實施負利率，咁即係都幾論盡嘅。即係簡單啲講，即係佢哋已經冇招啊！即係佢已經要參考到咧日本央行同歐央行嗰啲負利率。咁當然唔係好事嚟嘅。咁啊，聯儲局而家未需要玩到咁，即係話佢而家都仍然會保持住而家呢一個正嘅利率。因為如果你話真係佢都玩負利率，就好大件事啊！即係個美元會貶值得好犀利嘅。咁我諗佢未會用呢招住嘅。咁但係咩招都用曬噶咯嚇。咁啊好啦，又表個不提啦。咁頭先阿彭姐歐文嘅問題就係話，喂，高息股得唔得啊？咁其實過去我記得我講過兩隻嘅，就話喂，香港電燈啦，香港電訊啦，咁兩隻都唔係理論上好技術講，佢哋唔係股票嚟嘅，佢哋咧喺個名度有兩個字 SS 嘅，咁英文咧就 Stable Securities， 咁中文咧就合定證券，咁其實咧就係佢哋又有少少債券啊，又有少少股票啊，普通股啊，優先股咁樣嘅特性，所以有呢個咁嘅名，但係唔緊要，大家買嘅時候你就當係一隻股票啦，其實係冇分別嘅。總之咧，佢就會有穩定嘅派息俾你。咁我會覺得佢兩個係最穩定嘅，因為真係你話其他啲收租類股份，咁正所謂個生意都會受到所謂疫情嘅影響同衝擊啦，係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喺呢刻，可能譬如話，頭先彭仔講話買啲收租類股份，譬如我就當領展啊、致富產業信託，或者真係一啲平時我哋會覺得啊，佢係地產發展，但係收租嘅成分會比較大啲嘅一啲地產發展股咧，咁就要計埋另一樣嘢，就係話哦，經濟會唔會即係復甦啊？疫情係咪會完全過去啊？咁係咪佢哋可以收翻多啲租啊？商場有冇報復式嘅消費啊？ 出租率係咪會 keep 翻到咁高啊？ 係啦，出租率會唔會 keep 翻到啊？同埋甚至乎續租嘅租金可唔可以保持到一個即係回升咧？因為而家續租肯定跌嘅啦。咁呢啲係有啲變數喺度。當然我都會覺得，喂，都睇嚟而家都有啲復甦嘅展望啩。即係因為而家即係都衰咗咁耐，同埋個疫情都已經係開始受控。但不過咁即係。疫情呢樣嘢真係冇人知啊！即係會唔會即係唔希望啦？但係哎呀，會有冇啲講法就係年底又會再出現？所以咧，我哋就會呢、這個有少少戒心嘅，即係話如果你係諗住買收租股嚟做收租咧，即係呢個係會有啲波動性嘅。 但如果我咁諗咧，阿 Dicky 啊，如果我咁諗，佢個股價可能會波幅啫，但係如果佢 keep 住嗰個息率啊，佢都係有咁多俾我嘅，咁其實係。都算打個和啊，定係點啊？即係其實都係重傷啊！ 股價跌唔緊要，喂派七厘息喎，差唔多啦，冇個和都算啦，係咪啊？ 唔會嘅，係唔得嘅，因為咧第一所謂嘅派息咧係喺個股價會除淨嘅，即係你就當好似銀行撳機，你撳完之後咧其實係會扣咗錢嘅 ，OK？ 呢個係大家都知啦。但係咧頭先彭仔講就話，喂咁我算啦，我合埋眼，我唔好理佢個股價短期波動，咁佢總係會上落，咁佢又繼續會派息。 咁當然匯控就技術性，英倫銀行唔俾個牌啦。但如果你話其他啲收租類嘅股份都好啦，佢個派息嘅穩定性係可能會受到個業績影響。但當然佢喺儲備度，總之點樣都攞到出嚟都唔出奇。但係咧，始終個股價波動性同佢生意嘅盈利嘅波動性咧，係對於佢嗰個整體嘅派息嘅政策咧，係可能會有少少影響。所以我點解頭先特別提嗰兩隻咧，就係、是、理論上咧，佢哋同所謂經濟周期嘅敏感度，甚至乎同呢一啲所謂嘅突如其來經濟周期逆轉啊、疫情啊呢啲影響係比較細。咁所以點解會揀佢兩隻呢？即係我過去都記得幾個月之前都講過，甚至乎你話喂，咁而家個市都好波動，但係頭先我講嘅呢兩隻咧，反覆都係回升嘅、哦，即係當然唔係升得急，但係慢慢地咁升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揀一啲高收益嘅股份，千祈唔好就咁睇個報價機，佢往績息率有幾多，你就諗住坐定粒六一定收得翻、其實即係都係有少少變數，即係有陣時都係天氣不似預期嘅，派息呢樣嘢都唔係一定有得派嘅， 係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咧，或者聽眾朋友啊，成日諗住財息兼收啦，有陣時 最好就係咁啦，咁幾時都係，但係即係都唔係百分之一百喎。係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下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唔該，彭仔， 唔該曬， 多謝曬 Dicky， 拜 拜。 Bye bye。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一啲睇落正常嘅流动应用程式同档案都有可能含有恶意程式码，而喺导致显著损害之前都唔会被用户轻易发现。解决方法就是要为装置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而且仲要在买到新机之后，尽快为新装置进行全面扫描。应该为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启动自动更新功能，咁先可以确保它是最新嘅版本。仲可以启动实时保护功能，同埋定期为你嘅流动装置进行全面扫描，例如系每星期一次。我哋亦都要时刻保持警觉，若果发现流动装置嘅电池好快用完、速度变慢，又或者系唔寻常咁用咗大量数据等等，呢啲都系表示流动装置可能被恶意软件感染嘅征兆。同时要小心提防假冒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以及弹出嘅虚假保安警告，因为呢啲都系诱骗用户下载恶意软件的常见手法。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28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1%，继续晨光第一线咧，就有阿芭比咧准备要讲样嘢俾阿彭爷爷知系咪啊？ 冇错啦，嗱，虽然咧彭爷爷我哋成日咧都尊称佢叫爷爷啦，但佢都系未去到呢个年长期会面对我以下落嚟讲嘅呢样嘢。 你真系相信？ 我相信， 好命应该都有啲机会喎。 唔系，你未去到需要我讲话之后落嚟嗰种训练嘅啫。爷爷有冇听过身心并用训练啊？ 唔知道是什么 身心并用训练，其实字面解咧，同佢实质个训练嘅形式咧，同埋个内容是一样嘅啫。包括咗一啲咧，可能是物理治疗上的训练啦，即系譬如话学行路啊，学关节喐动啊，或者系学下啲手脚并用嘅协调啦。 系要有创伤之后去做啊？ 冇错啦。其实這個呢一个所谓嘅身心并用训练咧，就专系咧俾一啲中风之后嘅复康者去做嘅。 咁如果 是照顾中风的病人、 嗯 即是叫中风后的、家居的照顾啊，或者是、在活动上面的照料呢、 嗯、 我有些经验的。 是、哦、 是啊是啊，我阿嫲那时候是啊嘛， 咁 而家佢唔喺度啦。 系嗱，因为点解讲呢样嘢咧？其实呢一个咧叫做身心并用训练咧，都系近来一个几新嘅模式嚟嘅、嗯。因为以往咧都有听过话，譬如中风病人嘅复康咧，之后都会有啲物理治疗嘅形式啊，或者系定期复诊见医生等等啦。咁、但系咧就比较少咧系做呢一个身心并用嘅训练内容。咁啊，点解咧？嗱，其实身咧就头先讲咗啦，譬如啲平衡力嘅训练啦，或者系学行啊、 嗯、 学手脚协调啦、 嗯， 甚至乎系啲上上落落嘅踏板嘅训练啦，即系要提脚啊嗰啲都要练翻噶嘛。咁但系咧，以前咧就比较少系配合埋呢个认知训练咧，系同步进行嘅。 哦，认知训练又似系嗰啲咩即系认知障碍症啊嗰种喎、啊。 嗱、嗯，其实有少少嘅，因为咧原来有研究就话咧，中风之后嘅病人咧咪会好多时都会跌倒嘅。咁、 嗯嗯、 但系佢哋跌倒嘅原因咧就唔系净系话咧啲四肢协调出现咗困难噶，而系因为咧佢哋嗰个嘅注意力同埋脑部咧，因为中过风之后咧都会有所受损啊。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咧能够将佢其他嘅，譬如话脑部嘅一啲训练都提升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咧个专注力集中啲，就会少啲跌倒嘅机会啦。咁、 哦、 啊研究就话咧，如果进行咗呢一个身心并用嘅训练之后咧，跌倒嘅机会率咧系减少咗四分一。咁、 哦、 都算多 即 系 好啊，系啊， 都好啊， 有 改善啦。咁就讲下嗱，譬如佢有啲乜嘢嘅训练咧，会多咗嘅咧？言语沟通啦，咁会训练啲咩咧？问答。同埋會同佢哋咧做一啲講，係啊，玩問答遊戲，同埋會講故事啊，即係要佢哋思考嘅。 哦，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要佢哋心算喎。 系计数， 好搞笑嘅，因为佢呢一个训练内容咧就想贴地啲啊，咁、 嗯、 所以咧就会攞好多日常生活嘅嘢嚟做嘅，咁、 嗯、 例如仲有埋呢个记忆力嘅训练啦，咁、 嗯、 训练佢咩咧？系记你落街买餸要买啲咩咯，系啦，咁啊计心算系计咩咧？系问下你，譬如买餸嘅时候 系钱， 系啦，要计钱啊，就用呢啲嚟做训练嘅，咁同埋咧亦都有系呢个识别训练，咁、 嗯、 好多时咧，譬如话个脑部受损之后咧，可能会唔记得啲屋企人啦，即系同其实认知障碍都有少少似嘅呢一种训练。咁、 嗯、 就要佢哋咧去辨别翻屋企人唔同嘅声音，即系用一啲播放器录低咗之后咧，就定期播俾佢听。诶、哎，呢个边个嚟噶？咁呢啲训练内容， 咁要听多啲收音机啊！真系、 啊，可以 认下我哋系边个啊？诶、 哎，我觉得好有效。 边个咧？ 我知道你系鹏仔程振鹏啊嘛，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你系芭比林慧咯。 其实呢一种嘅系啦，就类似咁样嘅训练模式啦。咁咁啊，希望话咧，配合埋呢一个除咗话肢体嘅训练咧。嗯又加埋呢一啲嘅认知训练，咁就会大大减少佢哋跌倒嘅机会咯。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全球增加至3000万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疫情非常严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率令人担忧。过去一个星期确诊超过30万宗，形容欧洲现时的情况为所有人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重申，隔离是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基石，欧洲国家应该协调一致，以科学态度共同应对。英国下个星期一实施限聚措施，不批准进行多于6人的群组聚集。奥地利亦都实施室内限聚措施，私人室内地方的聚会和派对不能够多于10人。欧洲的新型肺炎确诊已经超过500万宗，死亡病例超越22万。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政府官员和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和软件公司甲骨文谈及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方案。较早前有报道说，预计特朗普36小时之内就 TikTok 的方案作出决定。据报甲骨文或者持有 TikTok 在美业务2成股份，而沃尔玛亦都有望和甲骨文合作。 特朗普曾经话唔喜欢见到 TikTok 嘅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保留 TikTok 在美业务嘅多数股权。新华社早前的报道指出，方案若果获批准，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不涉及出售，亦都不涉及核心技术转让。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说，中国对美政策明确、一致、连贯，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新华社报道，他早前出席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的访谈节目的时候表示，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崔天海说，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崔天海强调，中国正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将会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在今年六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之中，中国军队的死亡人数远少于印度军队的20人，没有中国士兵被印军俘虏，但是解放军当日就俘虏了很多印度军人。胡锡进在社交网站的贴文又附上一张印有假新闻的截图，内容是印度传媒引述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星期二在国会表示，印军在冲突中令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中印军队今年六月在达拉克加勒曼河谷地区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造成印度军方20人死亡，中方一直未有公布伤亡情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8点，升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74美元，卖出1951.6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琴行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琴行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七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噶。七行道北去油麻地近住芜湖街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啦，昌荣路去返和宜合道近和宜合道一段去梨木树方向就挤塞，龙尾在和葵里 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和葵里。另外就和宜合道落翻昌荣路啦，近住和宜合道运动场一段咧都系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上斜一段行车缓慢。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啊，吓答八个字啦，八点啊，咁啊继续嘅听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加埋小白同埋阿 Barbie 啦，准备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都系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咁啊，先睇下嗰个病毒嘅情况先吓。本港咧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咧仍然系反复噶，寻日咧系增加咗有六宗嘅本地个案，亦都系咧相隔两日之后咧再出现有三宗咧源头不明嘅个案，而且嗰个比率咧系达到50%。咁啊，当中涉及系旺角创兴广场一间酒楼叫盈馆当中嘅员工，以及咧系天水围嘉湖银座萨利亚餐厅嘅食客。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咧，社区仍然系有隐形患者嘅，呼吁市民咧喺未有疫苗之前咧，仍然系要保持呢个卫生嘅。嗱，本港寻日新增九宗确诊个案，咁累计咧系增加去到4993宗，另外咧有一宗咧系疑似个案，咁而寻日亦都录得咧几宗系初步嘅个案嘅。咁而講到呢一個嘅疫情方面，亦都咧有一啲嘅 變化啦嚇。咁啊，其中咧就講到話咧，本港嗰個疫情咧係逐漸回落嘅之際啊。咁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咧，目前咧只係剩翻三名病人留醫。咁醫管局尋日就指咧，將會喺今日咧轉走嗰啲病人啦。咁而亞博館咧就會轉至備用狀態，直至到咧新一波疫情爆發咧，再考慮咧重開嘅準則嘅嚇。哇！咁 touch wood 啦，千祈唔好再開翻啦，真係嚇。咁另外咧就大家好留意嗰啲健康碼究竟點咧嚇？嗱有傳咧港版嘅健康碼最快咧就喺下个月推出，咁而官员回应就指咧实行两地互通需要咧系视乎疫情发展嘅，咁例如咧两地疫情要相约，而且咧系保持一个低水平，先至会考虑咧正式开放嘅，咁重申咧相关嘅硬件筹备工作早喺第三波疫情爆发前已经系成熟噶啦，咁所以就话咧健康码只系一个咧记录检测同埋个人资料嘅电子平台，只系为咧通关其中嘅一个元素啫。呢个嚟自今日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头条咯，讲到啦，呢个疫情之下咧，腋下超市生意旺，卖剩食物咧就气候旱，咁啊发生咩事咧吓？咁啊超级市场嘅生意咧喺逆市咧就上升啊，疫情嘅疫啊，咁啊部分超级市场咧傍晚起咧亦都系陆续为新鲜食品割价促销噶，亦都有超市咧设有特价区，或者系以手推车摆放卖剩嘅蔬菜啦、面包同埋鸡蛋等等。咁不过咧，超级市场嘅食物浪费情况咧仍然未解决。有记者日前咧就喺观塘同埋长沙环发现咗唔少超市丢弃嘅食物，亦都因为部分咧外观咧系比较差而卖唔出啦，甚至乎咧系出现咗有啲系完好无缺嘅食物咧都系被丢弃。 嘥晒， 系啊，真系好嘥吓。咁喺观塘嘅一间超级市场嘅后巷垃圾箱入边咧，一打开就可以见到有包装嘅菜心啦，亦都有未过期嘅方包夹杂喺垃圾里边咧，系遭到弃置嘅。咁啊，同区嘅大型日式超级市场咧，亦都系将佢弃于后巷嘅垃圾桶上面。咁啊，有一啲嘅一箱数十只完好嘅鸡蛋啦，亦都有一啲嘅啤酒嘅空罐同埋垃圾咧混合埋一齐嘅。咁啊，此外咧，长沙湾一个公屋嘅超级市场之外咧，亦都有多盒已经过期嘅牛奶咧系遭到丢弃嘅。本港咧剩食嘅問題係嚴重嘅，香港地球之友政策研究及倡議高級經理洪凱成就認為啦，處理食物浪費嘅問題咧係需要多管齊下嘅，建議市民咧應該避免過多咁樣買入食物啦，並且留起剩翻嘅菜可以下次食用。佢就話啦，政府需要加強推動源頭減廢，參考法國立法禁止超級市場棄置尚可食用嘅剩食，並且咧係捐贈俾慈善机构，同时配合垃圾征费等等嘅政策咧，先至能够由上而下有效咁样减少企业同埋市民弃置嘅剩食嘅。咁至于超级市场咧，都有发言人表示啦，佢话啦，每日咧嘅上下昼咧都会检视呢个蔬果嘅新鲜程度啦，并且咧系将原熟嘅蔬果减价。吸引顧客去買，而減少呢一個廚餘嘅。咁佢話啦，自己嘅公司咧多年嚟咧都有同政府啊、環保團體等等咧合作呢個回收嘅計劃，積極咁樣參與唔同嘅廚餘回收同埋捐贈行動嘅。咁啊，希望多啲嘅超級市場同埋公司都可以響應啦，避免太多嘅剩食咧當做垃圾，咁就好浪費噶啦。 好，唔該曬芭比，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啊嚇，講到咧就香港政府豪宅5.3亿元公帑推出咧就係全民檢測計劃，當中超過1亿元啊，重金招募咧就大概4000名嘅現職或者退休公務員噶，咁啊喺141个嘅檢測中心當值，咁啊時薪每一個鐘頭嘅人工啊高達咧就係200蚊至到900蚊不等。咁公務員事務局聂德权日前咧就話到啦，負責支援嘅公務員嚟自75个政策局同埋部門，咁但係有投訴人就向咧就報章披露啊，檢測中心4000个嘅行政支援嘅職位，實際係由3大部門壟斷自肥，咁更加指出啦，部分獲得咧聘請嘅員工根本不符合申請嘅資格，咁質疑咧就係輪選嘅準則模糊不清，咁涉及咧就係利益輸送，咁根據內部文件披露啊，職位分為4类㗎。 分別咧就係中心嘅主管啊、中心主管助理、登記主任同埋工作人員。咁啊文件亦都定明呢個應徵嘅條件，申請人原有嘅職位嘅薪酬需要對應咧就係公務員總薪級表中薪嘅級點嘅。例如時薪最高每小時900元嘅中心主管，原有職位月薪應該達到117,000元。咁啊主管中心主管啊助理時薪咧就係540元。佢嘅月薪啊，應該咧係達到74,000多元噶。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回覆咧，報章查詢嘅時間拒絕回應啊，獲得聘請嘅人員是否咧就係有人不符合申請嘅條件。不過佢哋承認，由於部分檢測中心咧就係政府管理嘅場地，為咗確保檢測中心嘅運作暢順啊，故此咧就邀請啊借出場地嘅部門，即係包括咧民政事務總署啦、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同埋选举事务处等等，尽可能提名本身负责有关场地嘅管理人员担任翻呢啲嘅行政工作嘅吓。咁啊，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就不满意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检测计划嘅公务员呢一个嘅准则啦。咁啊，话到从未交代招募嘅详情，批评佢哋黑箱作业。咁啊，期待咧期望啊，下一次咧如果再有类似嘅情况嘅时候，可以提高呢一个嘅透明度啊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啦，同大家睇星岛日报嘅内页讲文啊。讲到话大批示威者咧，旧年6月26号啊，包围湾仔警察总部，一名便衣警员期间咧系遭到俾人打啦。咁事后咧就话佢嘴角嘅飞枝咧系因为遇袭而爆裂嘅，痛楚持续一个礼拜。一名26岁装修男工人呢叫做岑晓伦，他就否认呢参与示威受审之后，咁啊寻日呢被裁定啊暴动和普通袭击两项罪名成立，成为呢反修例风波入面呢首名被裁定啊是暴动罪成的示威者。咁区院法官啊郭启安呢形容本案案情独特，相比起旺角騷亂入面掟磚以及縱火的示威者，被告揮拳襲擊警員的行為是較輕微，但是他在警察總部外犯案，公然挑戰法治。法官講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被告單獨犯案亦都可能是觸發危險，好彩咧，最终未有酿成大骚动。咁法庭需要时间考虑，下令被告咧还押监房，至到今个月嘅25号咧系判刑嘅。咁喺呢一宗嘅官司当中咧，便衣警察啊，叫做张金福，佢喺庭上咧声称右边嘴角咧遭拳击，导致到咧嗰粒飞枝咧恶化，咁系疼痛咧持续一个礼拜噶。咁啊，真係幾痛，我都成日生飛枝。咁郭官咧，即係法官啦嚇，佢係認為咧，被告岑曉倫咧，即使咧曾經使用非法武力，但係對事主粒飛枝咧，是否因而爆裂咧，就有保留。所以咧，裁定被告啊係襲擊引致他人身體受傷罪名不成立，但就裁定咧較輕嘅普通襲擊罪名成立噶。呢個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要同大家睇一睇明报嘅港文啦。讲到咧就系就业不足率咧系3.8%，沙士之后最高嘅。咁六月至到八月经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咧，系同五月至七月咧同样都系6.1%。但系咧就由于总劳动人口咧增加至到388.9万人啦，咁所以失业大军咧亦都增加至到5800人。咁啊只系咧就业不足率咧就系由3.5%升咗去3.8%，咪属于2003年六月至到八月之后咧嘅呢个实际不足就业人数咧系增加咗1.3万，咁亦都系佢最高位嚟噶。咁而上升咧就集中于几个嘅行业，咁啊分别咧就系餐饮服务业啦、活动业啦、运输业、保险业同埋教育业嘅。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少波就话啦，原本预期失业率咧就将会上升嘅，咁所以对于今次失业率咧系持平都感到意外，相信系因为咧保就业计划咧第一期补贴咗6至8月嘅工资啦，咁啊预料第一期完结之后咧唔少嘅大企业咧就会裁员啦，咁所以今年嘅失业率咧系将会恶化，但系就应该咧唔会突破数字咧就系7%嘅。 咁佢就话啦，经济前景唔明朗，企业咧就减少开设高学历嘅职位啦。而大学毕业生咧嘅大学毕业生嘅休起就担心呢个起薪点太低啦，会影响日后嘅酬劳走向，所以咧就未必会想屈就啦，反而咧就倾向等待适合嘅工作，同埋咧可能会转去进修都唔定嘅。至于资深人力资源顾问周以平就话啦，打工仔咧系受惠于保就业计划嘅，就可以保住个饭碗啊。只系就业不足率上升咧，但系经济环境又差，咁啊令到大学生嘅毕业率咧嘅呢一个嘅毕业生嘅职位嘅数目亦都系减少噶。咁至于保就业计划咧，亦都未可以咧系惠及应届嘅毕业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话啦，喺六月至到八月嘅劳工市场咧仍然系严峻噶。第三波疫情咧就喺七月同埋八月咧，亦都系干扰咗经济活动。咁啊，尽管咧保就业计划咧系可以继续提供支援嘅作用，但系就业不足率咧就上升至到3.8%。咁所以佢就话啦，疫情咧喺九月起咧就逐步缓和啦，但系全球嘅疫情咧反复就向上，咁所以整体嘅经济咧依然都系疲弱嘅。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会有压力，政府在有必要的时候亦都会再提出应对的措施的。这个是来自今日明报的报道。 嗯，如果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又真的又被人呃了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件很弊病的事。成报方面就这样说。 欲哭无泪。 对啊，他就说到警方倒破了一个就以低息贷款为名的行骗集团，拘捕了10个人，估计涉及就100位的受害人。涉及的款项有220万元的。警方近日接获就3宗的报案。受害人指出接到咧就自称系银行职员嘅来电，话到咧可以提供最高60万元嘅低息贷款。 哇，成日都收到喎， 系啦。 跟住点噶？ 跟住咧佢就话到啦，应邀去到咧长沙湾青山道一个嘅写字楼单位。系啦， 要去。 其实 写字楼单位 本身我都觉得奇怪。如果你系银行揾我，我咪去翻银行揾佢咯。其实就 系 咁啫嘛。好啦。不過我哋就睇埋先，佢就話到應邀去到長沙灣青山道一個寫字樓單位進行一個叫做收費信貸評估。 哦， 好啦，咁啊收費咧係大概5200蚊至到49000蚊不等，評估都要錢。 會唔會貴咗啲啊？真係， 梗 係 會啦。 未見官先打唔知幾多 啦。 係 啦，冇錯。咁啊，受害人咧及後啊，即係之後去到銀行嗰度查詢一下啦，先知道原來俾人呃。咁啊，被捕人士咧包括啊6男4女，年齡介乎25至46歲啊。部分人咧就有三合會背景嘅。咁啊，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二隊咧深入調查之後，咁啊發現呢一個嘅詐騙集團非常狡猾啊。咁啊，相信咧就係為咗逃避追查啦，除咗租用一個寫字樓會去見受害人之外啦，喺附近另外一個商業大廈之內，亦都租咗另外一個嘅寫字樓咧作為大本營。咁啊，該處咧就係充當集團嘅英文叫 call center， 即係電話推銷中心。 喺嗰度就打出啲電話嚟。 冇錯啦，負責打電話嘅。咁話到咧就詐騙集團嘅分工非常之仔細啊。咁啊，警方亦都話到其實今年上半年涉及財務中介公司嘅罪案數字已經達到278宗噶啦，同上年同期的108宗增加了170宗，上升是 157%， 好多啊。 可能都跟在疫情下，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没公开。 是啊，都有些关系啊。警方提醒市民可以透过就是公司注册处免费查询持牌财务公司的名册。而借贷压力测试警方强调是无需收费，即系头先讲嗰个4000几蚊 到40000蚊啊嘛， 冇错啦。咁啊强调啊，咁啊咪俾钱中介。咁啊如果市民怀疑骗案嘅话，就即刻咧就系寻求警方嘅协助啦吓。以上嚟自成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凭住 Sweet Recycle 呢一首作品咧，攞咗欧洲全欧嘅冠军宝座之后咧，越嚟越受欢迎啊！嚟自美国嘅女歌手 Ava Max 最新作品 Oh My God What's Happening？ Oh my God What's Happening？ Thought I was fine. I told you I don't need your love like 3,000-4,000 times, but that's a lie. No, I can look you in the eye. 唱得又睇得嘅呢一位新秀女歌手，佢都有特色，就系佢嘅头发咧比较岩岩潺潺，参差不齐嘅。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Ava Max O M G What's Happeni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阿 Barbie。 系啊 ，Good morning 啊，白梅姐。 啊，我好中意啊 ，Barbie 咧着呢一啲咧好 Barbie 嘅颜色啊。 好Barbie color tone 嗰啲叫做。 系啊，嗰啲粉红色咧，好女孩子嗰啲啦，吓。系啊，咁啊，真系噶吓，我哋咧即系女孩子啦，女士们咧都系咧爱美嘅，呢系我哋嘅天性嚟噶嘛，系咪？ 冇错啊。 啊，咁所以咧喺呢个抗疫期间咧，我哋成日咧要戴住个口罩啦，导致到咧有所谓嘅口罩肌出现啦。 嗯， 嗰啲咧肌灵逆转就话啫，但系口罩肌出现咧就会令到我哋好敏感噶，即系譬如啲啊油脂粒啊暗疮咧又多咗，因为你焗住啲皮肤啊， 皮肤成日都唔聚财嘅。 哎呀，连你男士都系咁样啊，系咪啊？好啦，嗱咁啊，即系咧啲暗疮。问题啦，啲啊皮肤嘅洁净嘅问题啦，咁好啦，咁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小 tips 咧，又不妨咧又再响呢一说咧，同咁多位神光听众咧去分享一下，等我话梅咧 hashtag 俾你吓。嗱，譬如如果你想话改善呢一个嘅口罩肌嘅话啦，咁其实咧从你日常嘅生活啦，同埋咧喺饮食习惯方面咧，只要作出少少嘅调节啦、微调咧，都可以帮到手噶。嗱、其中咧。包括第一，你可以试下咧戒糖分两个星期， 哦， 两个星期唔食糖， 系咯， 系啦，包括埋咧水果都唔好、啊， 哎呀， 系啦，咁啊嗱，咁你要注意啦，水果都唔好嘅话，咁会唔会引起便秘啊？ Okay, 食菜，食翻多啲菜， 系嗱，咁呢个水果都包埋下戒糖两个星期，因为呢皮肤嘅问题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同糖咧系有密切嘅关系噶 吓。 另外咧就要平时嘅时候少食一啲辛辣啦。同埋重口味嘅食物啦， 死咯！食极辣添， 重要啦，系尽量避免啦烟酒。 嗯， 系啦，知道吗？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会讲话啊，我可唔可以食啲咧，即系燕窝花胶啊，养颜啊咁。嗱，虽然咧中医所讲咧白色入肺，而肺部咧主理我哋嘅皮肤吓，咁、所以咧其实食一啲譬如杏仁啦、啊、百合啊、薏米啊、雪耳啊、牛奶呢啲咧都可以咧有滋养皮肤嘅功效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抗疫带来幸 福。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嘅。重复一次位置，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咁啊，较早前咧喺港岛嘅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琴行街咧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唔同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深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 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另外咧，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一段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葵芳港铁站，咁就系昌荣路啦，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一段挤塞，龙尾葵芳港铁站。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光板田村。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台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9:07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吓。早晨，新李。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隔晚美股咧，全线下跌啊吓，咁啊特别领跌嘅都系嗰啲科技股啦。咁睇到 Tesla 同埋 Apple 都要跌啊，咁啊有冇机会影响埋港股方面啲科技股继续冇乜运行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其实呢，即係港股、美股、A 股啦，即係过去一个月调整过嚟之后呢，见到美股就话其实喺大选之前呢都系先跌咗，先调整咗呢，跟住去即係面临大选呢，其实系会相对比较健康嘅。咁至于美股嚟讲呢，其实你而家要佢突然间有大升呢，其实相对比较难，始终只系累积咗咁多嘅升幅啦。由即係三月四月嘅由疫情最重嘅情况到而家，即系或者前个星期咧，其实已经系无论系纳指、道指、标普或者好多个股都即系升咗50%啊，甚至一倍有多噶啦。咁所以调整系好正常嘅。咁啊，见到咁样嘅调整之后，其实环球嘅情绪都一般啦。所以你见到 A 股同埋港股啦，都不断喺即系喺横行区间入边咧去走动嘅。咁见到港股就话，其实我哋过去嘅一两个月不断都系讲喺度区间横行，区间横行。咁啊，而家就係去到區間嘅一個相對底部啦。如果今日或者下個星期都係跌穿翻24,100嘅話咧，咁其實有機會下一個支持去到23,000噶啦。咁所以見到咧，醫藥啦、物管啦、科技股啦，全部都調整緊。所以咧，短期嚟講咧，今日啦或者下個星期，大家真係唔好急，寧願睇下係咪真係調整完，定係有個方向完。定係有機會係睇到個即係方向向上咯，所以係既然之前都有一定獲利嘅話，咁咪投資者可以等一等先啦。 嗯，咁今日咧聽眾朋友張太咧就問只咧175吉利汽車，咁佢就未有貨嘅，咁又話汽車股近排都有啲升勢，咁係咪時間現價位可以睺下咧？咁交俾新李講下啦，嗯。 我觉得每个投资者咧做决策之前咧，其实都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嘅。第一就系话，我选择呢个股票谂住系揸长定系揸短。咁第二就话，我而家判断个市况个系好定系坏。呢两个其实已经令到大家即系做少好多犯错机会啦。咁大家判断而家嘅市场系好定系坏啊？其实相对一般啊嘛。咁你嘅注码会相对减少啲啦。咁而家你吉利系揸长定揸短咧？咁啊吉利系恒指成分股，咁啊见到成个电动车板块比亚迪破顶再破顶再破顶，已经系获利成好多噶啦。咁啊见到吉利都系争啲嘅话，长气都破顶再破顶。咁所以你见到吉利都短期冇乜走势喺度，咁你系问自己，你系揸佢短定系揸佢长咧？揸佢长而家咪合适嘅时间咧？揸佢短。而家個即係又喺移動平均線全部密集嘅區間，不斷喺即係15.5同16.5之間橫行區間。咁啊，有冇水位呢？ 咁你就透過呢啲嘅問題問下自己，你問下自己呢、這個時候係作長期部署，長期部署可能你分段買，但短期嘅話，你都係等一等先啦。 係，咁啊用問題答問題咧，咁啊希望都可以解答到啊嚇，即係投資者咧以至聽眾朋友嘅一個咧投資嘅決策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烈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唔該新烈，咁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好嘛？嗯，拜拜。拜 拜拜拜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啊，九点十一分，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出边嘅天气状况咧，都需要咧多提及下，让听众朋友咧都有一个准备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点啊？阿欧 系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雨，同埋咧几阵嘅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就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展望啦，周末期间咧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 系嘅，咁啊星期五咧，我哋啊9点过后咧都会有阿小白咧就同埋啲专家咧就带我哋周围玩下， 游山玩水啊。 好，阿芭比知唔知道呢轮啊小白同啲朋友咧带我哋都系离不开 本地游。 系啊。都是本地游，不过咧听落咧好似。啊，唔系啊，都系翻香港玩咁，但系佢介绍嗰啲地方又真系平时我哋就算行过咧，系唔会有呢一种嘅心情，或者系唔会想象得到原来背后咁多故事，或者有咁多嘢睇啊。咁啊，所以今天咧，好啦，阿小白继续俾你带我哋周围喺本港游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消失的地图啦吓，咁啊，今日咧白泉路小白就揾咗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啊 Christina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早晨啊，嗰边 系啊， 你好，小白你好， 你好啊，嗱，咁啊，今日咧我特登咧就揾阿 Christina 咧，就系因为咧，香港实在有太多咧美丽嘅岛聚啊，或者近一啲海湾嘅地方嘅，咁啊，既然你哋系即系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嘛，咁啊，有啲咩地方？喂，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咧，等我哋听众听完之后，诶，嗰啲嘅地方咧，原来除咗咧，即系又开心又玩到又可以出下海之外咧，仲有好多咧系我哋睇到大开眼界嘅香港地质嘅情况噶，系唔系啊？ 哇，真系好得意啊！其实香港咧系好多呢啲咁得意有趣嘅地方，唔知道听众咧会唔会有去过咧？咁近来我哋就唔可以飞啦，咁但系咧其实可以放更多时间咧去认识翻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噶。 系啊，而家成个山咧都系人啊，咁所以今日咧听你讲嗰啲，如果有啲可以去到岛仔嗰啲。我都想去啊！ 系啊，我好中意咧玩就是岛聚漫游嘅，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可以就系去下呢啲地方咧，咁又可以介绍下俾啲听众朋友啦，咁我哋可以多啲欣赏大自然嘅。 啱啊！喂，好啦，咁我哋入题啦，睇下我哋今日有边几个重点嘅岛，我哋可以介绍下咧。 近期咧，其實可能坊間好多朋友咧就會話去鹿蛋島啦，咁佢哋咧就可以由雙獅灣爬個艇過去鹿蛋島。 爬艇啊？爬艇會唔會好耐㗎？ 我咧就中意游水嘅。 你游水過去添啊？ 係啊，我就同朋友咧會 喺龙虾湾，再出去到龙虾湾，咁跟住咧，我哋就着住个 fin 啦，咁就一路游水，一路 fin 过去鹿蛋岛嘅。咁因为咧， 我问一问先，我问一问先，你喺龙虾湾游水过去啦，你本身你游要游几耐咧？ 其实那里都长的，咁就我想都要超过半个钟头的时间。 超过半个钟嗱，所以咧，我哋嘅听众咧就唔好游啦，我哋嘅听众咧就搵艇啦，或者一定有啲租艇可以去到嘅，系咪咧？ 系啦，有租艇嘅都咧可以租一啲独木舟啦，或者咧系行山都可以行到去嘅，咁但系行山咧都要行一个钟，咁就睇下大家嘅能力啦。咁如果系一家大细嘅话咧，咁我都建议大家租艇会比较好啲嘅。 系啦， 咁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去划艇啦，咁亦都可以教小朋友点样去爬艇啦。 哎哟， 咁系啦。咁去到鹿蛋岛呢，其实喺个鹿蛋岛附近嘅地方呢都有好多好靓嘅珊瑚㗎。咁呢啲珊瑚呢其实旁边亦都有一啲嘅生物呢係同佢一齐生活㗎啦。咁可能有鱼啦，即係有啲海洋嘅生物啦，甚至你慢慢去发掘下呢，有一啲海参啦，有啲海胆啦，咁仲有一啲可能係我記得我見過喺鹿蛋島附近咧，就有即蝦虎魚啦，即蝦同埋虎魚咧一齊共生嘅一個情況啊。咁咧，如果即係中意玩嘅話咧，或者中意海洋嘅咧，咁其實嗰個位置咧都係幾舒服嘅，因為咧嗰度個鹿蛋島附近係一個好平嘅沙灘咁樣樣噶啦。咁而喺鹿蛋島側邊咧，其實就有好多珊瑚，好值得睇嘅。 系嗱，咁如果我哋去到玩嘅时候啦，我哋要去睇埋珊瑚嘅，系唔系装备上面都唔会话好难好复杂，我哋都好容易预备到嘅咧？ 其实都唔复杂嘅，咁啊，当然系最重要，大家系要注意安全啦。咁一定咧就系准备助浮衣啦，或者我哋叫救生衣都得嘅。咁咧喺即系爬艇过去嘅时候，咁可能你有得租埋，或者咧就系自己游过去又好，行山过去又好，咁其实你都可以即系自己带定一啲助浮物，咁到你去睇珊瑚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轻松啲啦，唔使咧即系游水游得咁辛苦。咁同埋一个助浮嘅镜啦，我哋叫做snorkel 镜或者浮潜镜啦。咁通常咧浮潜镜都有支管嘅，咁你亦都可以咧一路即系睇住珊瑚，咁一路咧係有支管幫你唞氣咧，咁你就唔使成日伸個頭上嚟，即係上到水面唞氣咧，咁你又會輕鬆啲啦。 係嗱，我哋就成日都話去泰國嘅，梗係嗰啲海灘好正啦，睇得咧好清楚嘅。香港其實嗰啲海，我哋係咪都係直接望到去水底，都係一樣望得好清楚，定係會比較混濁㗎？ 其實都睇水流嘅，咁好多時候咧，可能都係唔係咁清嘅。咁但係咧近幾次咧，我自己出海嘅時候咧，咁都好好彩啊，遇到咧都係水好清啦。咁我哋如果講緊嗰個水嘅深度大概係一米到两米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清楚见到水底嘅生物嘅，系啦，或者水底嘅珊瑚嘅。 系咁啊，都好吸引呢、一个细路仔都可以去玩啦，系咪？即系有大人陪伴嘅情况底下。 系啊，咁呢个就可能近来比较热门啲啦。我见有好多朋友去鹿蛋岛，咁其他嘅一啲热门浮潜嘅地方咧，其实都好值得去嘅，因为咧你每次去到嗰个地方咧，你都未必会见翻同一啲嘅生物，或者甚至咧系有一啲嘅生物咧系你可能重新再发现嘅。咁都同大家可以提下啦，譬如海下啦，或者系东平洲啦，咁呢两个地方咧，其实都系好多人会去浮潜，咁亦都咧附近有啲士多咧，你可以向佢租借嘅即系一啲嘅物品，咁又唔使好似鹿蛋岛咁，你要行山去啦，或者即系租艇去啦，或者游水去啦。咁东平洲你可以坐街渡，咁佢逢星期六日咧都有船可以去到。咁我啱啱都同朋友去玩咧，咁我哋九点钟坐船去到大概十点。咁跟住呢有最遲嗰班船5:30呢，咁都真係可以足足玩到一日。 喔，咁搭船嘅時候，即係 Christina 都即係道出咗一個重點，就係嗰啲船呢就唔係24小時嘅。咁有陣時呢，我哋一去嘅時候最好呢就問清楚個船家幾點鐘要再要船嘅，攞定晒啲 contact 嘅。 咁樣咧就真係叫萬無一失啦。咁啊安排好個行程咧，咁啊又安全又安心啦，係咪？ 是啊， 嗯，咁除咗呢个海下东平洲之外，头先介绍过鹿蛋岛啦，仲有冇多一个地方咧，系都几好我哋去星期六日嘅时候玩下嘅咧？ 啊，咁呢啲地方咧就唔系咁容易去到啦，咁、就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去嘅话咧，咁可能要自己再租快艇吓、啊，或者如果朋友有即系有快艇啊，或者咁啱你有船可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譬如我哋话喺西贡东边啊，有一个叫做瓮江群岛嘅地方，咁其中咧有一个岛。佢叫做沙塘口山， 嗯， 系啦，咁佢有个瓮江湾咧，系好多珊瑚嘅， 系， 咁喺嗰个位置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喺香港一啲常见嘅珊瑚啦，咁亦都可以喺珊瑚之间咧，亦都可以揾下一啲唔同嘅生物，咁、呢个咧就都要比较费时，同埋咧都要需要一啲嘅费用，亦都冇一啲街道系可以去到。 嗯，呢、這个啱啲年轻人啊，或者真系中意咧喺一啲探索海叫做珊瑚嘅人咧，可能比较上适合啦吓。 冇错啊，其实喺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珊瑚嘅。我哋话咧揾到一啲叫做蜂巢珊瑚啦， 嗯， 咁咧仲有一啲扁脑珊瑚啦，呢啲咧都属于硬珊瑚嘅品种。 硬珊瑚。 咁亦都喺嗰度见到有一啲角孔珊瑚，咁角孔珊瑚咧就好似好似比较软体一啲嘅，即系柔软一啲嘅，佢会随住水流而摆动。 哦，喐下喐下咁样都几搞笑喎！呢、這个好多嘅珊瑚咧嘅品种，我哋喺香港都可以揾得到噶。咁我哋如果譬如一般嘅听众，我哋去到玩嘅时候咧，有冇啲见到珊瑚或者见到海洋生物，我哋特别要遵守嘅嘢，要大家听一听，学习一下先，唔好去到净系破坏啊，系咪？ 嗱，我哋好重要咧，就系要尊重翻大自然啦，因为咧，我哋去到其实系人哋嘅屋企嘛，系动物嘅屋企，咁所以记得咧，就系唔好留低任何嘅垃圾喺个海嗰度，因为我真系见得太多啦。咁近来都觉得好心痛啊，因为我哋制造嘅口罩啊，或者一啲外卖嘅饭盒咧，其实都好多人咧都系将个海当做系垃圾桶咁样样咧，就将呢啲垃圾就随手抌落个海嗰度。咁、请大家都一定唔好啦，因为咧呢啲咁样嘅海洋生物，佢哋都会受到你嘅垃圾所影响。 佢哋唔识分噶嘛，净系见到有嘅浮啊浮啊，有阵时嗰啲鱼仔咧就真系啄下啄下佢咁样，又会影响到嗰个大自然嘅环境咧，系咪先？咁啊呢样嘢大家就要记住啦吓。 我试过咧，见过咧有个胶袋里边咧系有只蟹喺度咯，所以咧都系好心痛。 阴公猪啦吓，咁啊大家去玩嘅时候都记住爱护一下我哋嘅大自然啊。咁啊今日咧就介绍咗，譬如海下、东平洲啊、鹿蛋岛啊，咁啊呢啲嘅地方嘅，咁啊大家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啊出海啊去一去呢啲地方。咁但系记住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先啦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咧，就系嚟自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啊 Christina 嘅，唔该晒你，拜拜。 嗯，拜拜。 喝是的喝，这喝入我的锅，太多好风光及挥霍，想要就别有说谎。喝，为你只喝，你喝求你的锅。不觉早太在实会再讲，抛出千尺瀑布，抛尖出一世命数，抛出天气预报，落寞泪落雪糕，只想我跟你漫舞，只想一起眼就上路，这一刹在赤道，别再想追问。走，你想跟佢走，我都未饮，究竟系你想翻屋企唞，不如呕一呕，唔好怕 出丑，俾只手埋着单筒带你出门口。餐厅系你嘅照妖镜，我嘅说话你又唔听，终于知惊管肥我唔靓。始终当年妈咪见到爹哋咁惊青，摆出最嘅姿态，然后对佢表态，酒店上到太快，带你出嚟纯属搞怪。细路仔唔识世界，大小朋友你记住唔好学坏啊！转常嚟到转，转入黑洞再一转。听到歌中声音骚远，忽已独自在气喘，转又再反转，发现镜头再拉远，我的身心开始疏远，分隔在异地两端。他不小心跌下去，他一转身变熟女，他抛出一串问句，连问连撞连插嘴。多么想先听明确，多一杯假设着快乐，挤身灿烂角落。再想追问，而由 Rolling Drunk 博士的乐园，同时正逼近，别再守本分，而由 Rolling Drunk 沿路各有怪事，不必找有因。 呢一首最新的派台作品是属于应志月细猫的这一首叫做學，但是这个版本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心水清，如果你有那些即是歌曲的串流平台的话，你会找到呢，如果在串流平台这一首歌學呢，和我们在电台听得到的这个版本会有些不同的吧。是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是 radio version 来的。 晨光追踪三十一， 罗启新在电话旁边，早晨 ，Kiss 啊， 早晨啊，彭仔， 系今日星期五啦噃，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有咩节目啊？ 八点钟咧就会有呢个铿锵说啦，铿锵说咧就会访问阿陈自思嘅，咁佢讲咧就系教艺术教晓我从政啊。 哦， 咁即係原来喺廿几年嚟呢，咁陈自思呢最多人谈论呢就 係佢个 body 啊， 身份权力核心嘅行政会议召集人。 係唔係佢个健美嘅身形呢？ 係啊，咁因为佢健美身形啦，都好啱做啦，就俾人呢即係感觉上係顿咗去做咩呢， 咩 呀，食物中的盐和糖委唔係降低食物中的盐和糖委员会主席。 咁系炖咩？有啲人咁样讲噶， 系啊， 哎呀，唔识嘢啊，啲人真系啊。 咁咧，其实佢原来又有另外一个咧任务咧，大家唔知诶，有冇留意啊？就系咧喺1998年咧，佢踏入呢个议事堂啊，就要帮手咧设计立法会嗰个新标志、啊，有一度咧就系、是、用到而家噶。佢系读艺术出身， 系呢个知，但系原来嗰个徽号系佢帮手设计噶。 系啊，咁啊帮手呢样嘢咧就系好见仁见智嘅吓、究竟系即系出口定出手咧，定系有 加咗 两 笔 咧， 定系点咧？ 咁样啦。 嗯， 咁去到呢一个呢夜晚9:30啦，咁零距离科学呢就睇下呢个叫走进狗世界，就即係呢狗系人类嘅即係同伴嚟㗎、 忠诚嘅朋友。 係啦，究竟啊係佢真心鍾意人啦，定係为咗食物先讨好人呢？ 哦，定係我哋搞错咗呢？嗬， 係啦。咁啊，同埋咧，科學家咧就即係為呢個狼咧進行呢個智慧測試啦。 狼啊， 係啊，狼咧就係即係未純化嘅狗嚟噶嘛，即係狗咧就係純化咗個狼啊嘛，係有啲咁樣嘅推論嘅。咁啊 check 下咧，分析下狗嘅 DNA 啊，睇下佢哋嘅腦啊，喺呢幾千年咧俾人純化嘅過程裏邊咧，究竟佢有啲咩轉變咗嘅？ 哦，咁呢個零距離科學9:30嘅， 中意狗嘅朋友可以了解自己狗多啲啦。咁去到咧一点咧，真系好科学咧个题目就系动物移民有限公司。 讲咩啊？ 系啦，咁我以为咧系咪多人移民咧？ 系咯，啲宠物都要移民， 都要移民啊！哦，原来唔系嘅，佢系讲呢个动物啊，主动咁样大迁徙啊！ 哦，即系嗰啲非洲嗰啲咩动物大迁徙嗰啲啊？ 譬如话候鸟啦， 系 有啲蝴蝶咧，系要经几代咧，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跟住又经几代咧，另一个地方翻翻嚟。 哦，就系讲呢啲 嘢啦吓。 好，咁啊都可以留意我哋今晚港台电视31嘅。喂，刘启新，你喺酒店大堂定喺厕所啊？有啲咁嘅音乐嘅喂。 我自己揿嘅呢啲。 拜。 Bye.

长实集团40.7冇升跌，友邦保险79.65升六毫，小米集团21.45升一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3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3美元，卖出1,95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告士打道去翻洪隧方向啦，跟住华润大厦嘅2、3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噶，就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华润大厦2、3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头先讲咗啦，受意外影响，咁所以告示打道就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荃湾路噶，就系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挤塞，龙尾喺荃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我是一个坏了的人。 你没坏到，你只是未插电啫。嗱，而家你咪行得走得咯。 系，好神奇啊！ 仲有更加多神奇嘅嘢啊！你知唔知道其实盐水都可以发电啦？ 咁以后落盐咪可以点着盏灯啦？ 想知道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带大家走入去 电嘅世界。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去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00至6:00，陈上司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系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啊， 早晨，今日唔饮奶茶，带大家出去食下嘢啦。 我食乜嘢啊？ 喂，嗱，先问下小白同埋 Barbie 先啦。嗱，依家咧就限聚令就放宽咗啦，咁样即系俾你四个人一家四口咁样，大家齐齐整整可以开个饭啊，食嘢啊。个脑入边有冇谂住同屋企人最恨食系啲乜嘢，或者自己啦，好个人嚟讲，喂，有半年冇食咯，有啲嘢真系。好掛住啊，唔得啊！即係如果依家突然間，即係你話要上館子或者啊去一間餐廳，日式好、意式好、中式好、乜式都好啦，咁樣啊，你哋最想食係乜嘢呢？ 我好想食韓燒， 係好想食韓燒係嘛？ 都系喎、 啊，你 系 韩烧 fans， 因为 我唔系啊，但系我突然之间呢一个季节同埋即系咁耐冇食咧，因为见到自己屋企附近都开咗啲韩烧餐厅咧，系疫情期间开业噶，就好想去试下咯。 同埋想支持佢，既然你咁大胆喺疫情期间都开业，咁我撑下你先。 试试你先 嘅。好啊，咁啊嚟紧 weekend 应该可能有咁嘅 planning 啊， 试试啦，睇排唔排到啦。 韩烧都几好提议、嗯，我可以安排下今日有冇机会 喺屋企烧嘛？你谂住 屋企唔好啦， 出去咧有阵味。韩 烧真系太大煙啊， 有陣味嘅。 你屋企有咁通風嘅天台，怕乜啫？ 都係落雨嘛。 同埋韓燒嗰啲醬咧，你講真，即係你買翻屋企咧，就係為咗自己燒過一兩嘢咧，跟住嗰間醬又擺喺雪櫃嗰度咧，類似紅卜卜辣辣地嗰啲，南韓式嘅醬咁樣啦。跟住你擺喺屋企又唔知做乜， 繼續燒咯，繼續燒咯。總之有醬就繼續燒， 風繼續吹，燒烤烤繼續燒， 梗係啦，肉繼續燒嘛。 小白咧，小白都係諗住食下 食燒肉啦，或者食扒咯，因為有啲扒喺屋企未必整到嘅，咁嗰啲就會想去食咯， 去扒房食下。 我通常咧喺出邊食嘅嘢，我會比較上想食啲咩，就係自己整唔到嘅，係啦，自己整唔到嘅就會好想去出邊食啦。 講得好啱， 同意。 過去嗰半年咧，我自己都學習咗少少廚藝，我都即刻喺度諗啊，有啲乜嘢係我自己好恨食，但係喺屋企咧點煮都煮唔到咧。我諗到啦， 係乜嘢？ 我琴日咧就同屋企人咧兩個人咧咁啊揸車去咗一個地方食嘢啦。咁啊，其實之前咧疫情嘅時候咧，佢都係一間類似網紅店嚟噶、 嗯， 因為佢做外賣片皮鴨咧做到好出色，上曬報紙噶咁、哦、樣嚇。喂，直情有啲青衣嘅居民咧一訂咧訂成200多盒嘅團購咁樣啊嚇，即係成個屋苑咁樣訂咁樣。咁、哦、我覺得啊幾有趣喎咁樣。咁啊，琴日就突然間抽起一條圍巾啦，跟住啫就想去食下片皮鴨咁樣，哇！咁佢啊幾抵食嘅，百零蚊嘅啫，咁樣就兩食咧就好似 total 200咁樣啦。咁啊點解要講片皮鴨咧？就係、是、嗱、我都知道好多北京嘅直營店其實嚟咗香港啦。嗱、我今日講嘅係一間普通屋邨入面嘅酒樓嚟嘅啫。 喺邊區啊？呢、這個 喺沙田區。 系 啦，我琴日特登揸车去沙田食嘅，跟住咧就 如果今晚都有少少想食， 系呢、這个 OK 喎。 首先咧，因为个价钱几抵玩嘅，其实即系你百几蚊食到片皮鸭，咁佢又有晒嗰啲皮啊，嗰啲即系北京大葱啊咁样，跟住又有嗰啲青瓜啊，跟住啲酱又无限添啊咁样，咁我都觉得几 OK 嘅。咁当然你话喂系咪夠其他喺北京直營落嚟嘅一啲哇好大名氣嘅嗰啲嘅烤鴨鋪咁勁啊咁樣，咁當然咧質素係有啲分嘢㗎啦，人哋講緊三四百蚊一碟片皮鴨，同你百幾蚊一碟片皮鴨咁樣，咁當然有個叫做質素上嘅唔同啦。啊，不過我自己覺得幾抵食之餘咧，仲係個感覺好耐啊，因為即係原來有半年時間未食過片皮鴨啦，所以咧一食嘅時候咧個感覺翻曬嚟啊，而且咧。即係食片皮鴨最正嘅地方係咩咧？你咧會先洗咗手啦，你成程我係用手食噶啦，而家 係啊，我都係用手食。 係啊，我成程即係因為有啲咧地方可能你覺得 elegant 啲啊，優雅啲咧、嗯，你就算食片皮鴨咧都要攞筷子咧。 佢俾只碟嚟，跟住咧有個筷子，跟住咧俾個皮你，跟住你就要夾夾完之後咧，就有個羹仔，就要撻少少醬，跟住咧就再用翻自己只筷子咧，好似包春卷咁樣整翻埋佢。其實咧，我由細到大啲筷子功都係超差嘅，所以咧我根本咧如果用筷子懶係好優雅咁樣食咧，係食到成台都係嘅。咁我最後咧都係用咗 pizza 嘅方法去食片皮鴨啦。咁所以咧我個感覺好正哦，係啊，完全感覺翻曬嚟。咁頭先話涼食啦，第二食咧佢就有得揀係涼瓜炆鴨嘅，或者咧係涼瓜炆鴨肉啦，或者咧七彩絲炒呢、這個鴨柳咁樣啦。咁又係將七彩絲就係嗰啲黃椒啊、青椒啊、紅椒咁樣，仲有其他唔同顏色咁樣去炒埋一碟咁樣啦。咁我覺得經濟實惠，同埋咧就翻翻去叫做呢啲屋邨嘅商場入邊食咧。哦，我又感覺又幾唔同喎、啊。 但係嗰片皮鴨咧，個質素點？譬如嗰啲皮咧，除咗係片皮鴨嗰個皮之外，同埋你要包嗰啲春卷嗰啲皮噶嘛。咁嗰啲係翻屋企自己整翻熱啦。 唔係啊，我琴日堂食啊，我選擇咗。係、哦、啊，我只不過send 出嚟就係話啊，如果大家想外賣嘅 OK 嘅，咁啊堂食貴少少嘅，咁佢有茶界啊剩嗰啲噶嘛。咁、但係我琴日就驅車去咗沙田區呢度就食咗呢個片皮鴨啦，因為我自己都喺度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頭先一開。呢、这個環節嘅時候，問你哋啊，究竟阿歐你啊疫情差唔多依家啊可以放寬少少限聚令，你最想食啲乜嘢？我一開始有一絲衝動諗過拉麵嘅，咁但係啊，我喺度諗拉麵其實依家好多時咧。啲高級啲嘅超級市場咧，其實佢咪已經齊一包咁樣齊輯輯，已經有曬個拉麵底啊、湯底咁樣。 味唔同㗎， 係啊， 咁當然啦，隻蛋都唔同啦。我喺屋企都整唔到嗰一隻蛋啦，啲紫菜都唔同啦。我喺屋企啲紫菜都唔同出街啲紫菜。不過就能夠喺屋企整到嘅機會大少少。但係你講緊片皮鴨， 冇可能啊！我對於我嚟講嚟 A， 我俾只鴨你，你都唔識片。你識片，你都冇嗰啲即係包住隻鴨嗰啲皮，跟住嗰啲 燒喎， 嗰啲北京葱，我都唔知喺邊度買得到。當然你話、去逛街市好普遍嘅啫，呢啲，唉，我唔係去逛街市啊嘛。第二就係連啊嗰啲烤鴨醬啊，嗱嗰、那個就係最麻煩啦。我當你好中意食烤鴨或者北京田鴨咁樣。咁你都冇理由一樽烤鴨醬喺屋企服侍住你，情況就好似頭先我講韓燒一樣啦。咁你可能用一兩劑跟住擺喺度，擺到年尾嘅時候啊，清雪櫃啦，哦冇用啦，用咗一次咋嘛，抌咗佢， 好浪費嘅。 係啊，我發現我屋企就係好多呢啲醬，而呢啲醬咧，我諗唔到點用啊。嗱，譬如你頭先講嗰啲烤鴨醬，你擺到年尾 食腸粉混醬食咗佢。呢、這個提議點咧？ 呢個 OK 喎， 呢個都好好，呢、這個都我會採納呢個意見。如果我真係買咗一支烤鴨醬翻，我絕對會採納呢個意見。 或者麵包咯，即係模仿佢嗰個嘅鴨嗰個出面嗰一塊嘅白色嘅麵粉麵餅。 係啊，可能係咁啦。咁除咗食呢個烤鴨，仲有食其他嗰啲咩冰鎮咕嚕骨啊嗰啲，其實就即係嗰啲基本嘢嚟嘅。咁但係就好多中式酒樓依家都做到好勁噶嘛，即係成兜咁樣，下邊就有啲乾冰，有啲冰，跟住噴曬啲煙。出嚟，跟住啲咕噜肉啊，整到脆卜卜咁样。不过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喂，入翻酒楼或者入翻中式呢啲餐厅食嘢，你惊唔惊危险啊？有冇好似啲西式餐厅咁样间得好开噶？有冇板噶？ 你哋自己个人惊唔惊？ 我 唔惊噶。 我原先有少少担心嘅，少少担心。但系我睇到呢一样嘢咧，又系疫情之下几新颖噶。 系咩咧？ 就系咧，哦。原來你以為啲碗啊筷子，你有時去酒樓咧，你自己都會洗一次噶嘛？ 係、 咁個店員咧就同你講話得㗎啦，唔使洗㗎啦咁樣，因為佢都好忙啊，啲聲氣聲氣唔係咁好咁樣，唔使洗。咁我點解嘅咁樣？跟住話嗱，你出去睇下啦咁樣。原來咧佢用咧三個咧打邊爐平時嗰啲煲咧、一路滾住嗰啲杯杯碟碟同筷子咯，係 non-stop 咁樣滾住。 咁就有個人企喺度收佢啦，同埋抹佢啦。 唔系， 要用嘅时候佢先喺嗰度入边执出嚟。 系啦，即系如果佢翻台嘅时候，譬如林小姐两位，跟住 佢就执两只碗， 佢咪喺嗰度滚到噗噗噗噗， 然后攞个钳夹出嚟。 系啦，喂，嗱，你 咁我又觉得 OK 喎。 系啦，我就觉得哇，咁都得。 其实呢啲措施咧系可以以后都 keep 喺度嘅。 咁都得，喂，但又好似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啊 ，Patrick 喺电话侧边啊，早晨 ，Patrick， 早晨，早晨， 早晨 ，Happy Friday，Happy Birthday， 祝我妈咪， 哇，妈妈 Happy Birthday， 系咪啊？今日系正日啦， 冇错啊。唔係，聽日即係正日。 哦， 咁因為今日可以點到唱嘛，咁所以特登今日九一八呢個時間咧打個電話嚟，祝佢九十大壽生日。 哇，九十大壽， 好有心啊！ 生日快樂嘅 Auntie 嗱，咁啊，今日啱啦，即係你今日咧就已經可以好好地準備，定聽日咧就同媽媽慶祝生日。 系啊，冇错啊。 吓、啊，有冇啲咩准备嘅嘢可以泄露少少天机嚟听下先？ 蛋糕花嗰啲少不了系咪 ？Patrick， 花我相信我家姐会买嘅，咁、但系我已经走咗去嗰啲吹波波嗰啲公司咧、买咗啲 扭嗰啲气球啊， 大气球嗰啲咧，啲大气球嗰啲，咁啊布置间屋咁样啦，咁就。方便同佢影下相啊，咁样啦。咁就今日或者听日都会去买餸啦，因为限聚令问题啦，我哋都会喺屋企食。咁换句话嚟讲咧，都系我太太啦，咁、其他家姐会带啲食物嚟，咁我哋咧就组成一个美食大会，帮阿妈庆祝九十大岁生日。 谂起都流口水啊！有冇一两味？你系觉得喂，真系太太最强嘅料理啊， 或者姐姐最强嘅料理啊？ 其实听日啲餸都系比较简单，同阿妈中意食嘅啫。咁主要都系海鲜为主啦。咁因为老人家咁唔好俾佢剥咁多壳啦。咁听日都系清蒸白灼大生虾啦。跟住就系清蒸大海鲜啦，白切鸡啦。仲有就系脆口生菜鲍鱼啦， 好嘢喎，真系有个菜单噶，写 好晒啊，已经 考你唔到啊 ，Patrick 果然系一个孝顺仔啊， 即系 Patrick 生菜生菜都会加脆口， 咪就 系 咯， 好嘢好嘢，咁啊透过大电波有啲咩祝贺嘅说话要同妈咪讲咧，交俾你啦。 咁啊当然祝阿妈身体健康啦，咁就即系多谢佢养育我哋三个姐姐同埋我， 系， 咁我哋即系。自阿爹哋离开咗呢一个归天加州咧，咁佢都劳苦去照顾我哋，咁我哋亦都希望佢继续开心生活，跟住咧就疫情度过之后咧，就带佢出多啲街，咁啊 shopping 啊买嘢啊，咁啊同佢扮靓咁，咁听日我哋都会同佢扮得靓靓影相嘅。 系哇，谂起都开心啊吓，咁啊听日尽兴咯，你哋好唔好啊？ 多谢晒，咁我点首歌俾我妈咪，就系真的爱你。祝妈妈余爱莲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好多谢你嘅电话 ，Patrick， 多谢晒，拜拜。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 星期五当然要歌颂下妈咪嘅伟大啦。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就错唔到咯。 系啊， 下个星期准时再见大家啦。 拜拜。